押解的警员返回救护车时，救护车受到攻击，被捕人被抢走。负责押解的警员被困于救护车内，被人投掷石头、砖块和淋泼不明液体。一名警员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底下开了三枪。警方说正通缉那名女被捕人，强调协助罪犯为严重罪行，又呼吁市民提供逃犯的资料。港铁表示，经风险评估之后，除了机场快线，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由头班车起，东铁线恢复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但不停大学站。大学站附近的铁路设施被破坏，需要较长时间复修。经过该路段的列车要慢速行驶，东铁线的整体行车时间会较平日长。港铁会继续评估风险状况，在有需要时缩短服务时间，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可能会暂时关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4%。 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北纬 17.6 度、东经 123.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海鸥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海有中浪，稍后转中至大浪。南澳建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至8级，海有中至大浪，稍后转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至7级，海有中浪，稍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浪，渐转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浪，渐转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一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6公里，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小朋友要有型，要吃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煮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欣赏。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Wake up.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咧就系6:09嘅时间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啊，继续紧守住岗位嘅有嚟自二台嘅白元豪，咁啊小白同你哋讲声早晨。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噶，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咧就显著转凉噶啦。气温下降至到午夜嘅19度，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亦都咧系较为清凉噶。 晨光每日一格。 失去对我哋嚟讲系一种非常之沉痛嘅打击。在人生入面，可能你会有很多时候都会面对着失去，但是如果你想胜利的，应该怎样去到迎接失去呢？以准备失败的心情去到迎接胜利，这个是一个人面临得失的时候所需的一种态度。假如只是准备成功而不准备失败，当失败来到的时间，你就来不及反应。当我们有好了做失败，或者呢就是做失去的觉悟，我们其实也是步向成功的一大步。 情已经失去了，或许价值相当渺小，但今天我控制不了，喜欢你的微笑。明知我喜欢你，喜欢思考那心情，每天喝着黑色咖啡，和身边挥发气味，从来只有你令我惊喜，想得到你盲目无期，其实我哪有半点值得你欢喜，你厌恶我不羁，我这样你待你好，完全无求回报，如今这个地步，一丁点你就化作失去了，或许价值相当渺小，但今天我控制不了，喜欢你的微笑。明知我喜欢你，喜欢思考那心情，每天喝着黑色咖啡，我身边挥发气味。 一首嘅作品嚟自王杰，《情已经失去了》。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喺呢半年入边，香港人咧对于催泪弹这个字绝对不会陌生。催泪弹发明在一战的战场，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它里面有很多譬如辣椒素等等一系列的化学物质，就为基本而造成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面，催泪弹主要都是在一些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的敌一啲嘅手段嚟嘅，而喺街头嘅时候啦，催泪弹就系为短时间之内快速驱散聚集嘅人群而使用噶。啊，催泪嘅 gas 啊，佢哋嗰啲气体咧，好多时候都系一种嘅水气，可以咧就黏附喺我哋嘅皮肤、土壤同埋建筑嘅材料上面，所以需要液体去到进行清理噶。历史上因为催泪弹致到就是死亡的人数呢不是没有都有的。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仅就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一些我们会譬如流泪啦、灼伤和一种护心的感觉。如果在不正确的时候使用它的时候，亦都就会包括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等。好啦，历史方面又点啦？据讲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咧，欧洲啊一啲叫做有钱有势力嘅人咧，就蜂拥咧就涌到去南美洲。佢哋甚至乎咧就杀害印第安人。一次啊，喺侵略者追杀到去丛林之后啦，印第安人突然全部失踪咗。当侵略者进退两难嘅时候，忽然啊树丛入边咧就飞出一个叫瓜形嘅炮弹。跟住一连串嘅砰砰声之后咧，这个炮弹炸开处咧就有好多嘅烟飞咗出嚟。当其时嘅印第安人咧就趁住呢啲嘅时间空隙咧就出嚟咧就迎击啦。原来印第安人使用呢啲瓜形嘅催泪弹咧就唔系人工制造嘅，可以算得上咧就第一种天然嘅催泪弹，而系南美洲热带森林入边一种天然嘅植物。叫做马勃啊，系一种真菌嚟嘅。佢样咧就好似大南瓜咁样，一般咧都系成个足球咁大噶，重大概5000克。当佢仲未完全成熟嘅时间啊，入边咧全部都系啲白色啊黏性嘅肉质啊，可以咧当菜食噶。不过原来成熟咗之后咧，佢嘅皮就会破裂啦。一旦咧即系干燥啊，只要用手捻捻一啖啊，就会冒出一啲嘅好浓嘅黑烟。令人哋感觉得到哇，好辛苦啊！只眼好似想喊咁样，所以咧，其实第一代嘅催泪弹咧，应该咧系天然啊，即系自己经过成熟发酵而制成嘅。 最痛苦的悲，哭 色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啊哦，眼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六点二十二分，揾你一首歌曲，范晓萱有佢嘅一首旧作叫做《眼泪》。好啦，港铁表示啊，东铁线旺角站对开，今日清晨近六点啊，咁啊有人咧喺有人落路轨嘅范围啊，咁啊粉岭站亦都有多个嘅物件影响架空电缆，东铁线服务咧咁啊会因而受阻噶。咁啊另外，咁啊考虑到乘客以及员工嘅安全，咁啊观塘线黄埔站亦都需要关闭。今日大学站、油麻地站咧将不会咧就系重开噶。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而家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咧就83%。望翻啲远少少嘅嘢啦，人类同埋大自然应该系共存嘅，动物从来都唔应该被视为赚钱嘅工具。喺东南亚唔少嘅国家都会咧就有骑大笨象啊、大象游客观光嘅活动，动物园咧就以骑大象咧就去到做一啲游览嘅招来。有啲嘅大象喺烈日当空嘅环境底下，甚至乎咧就过劳死亡。根据咧就系外电嘅报道啦，柬埔寨政府由明年开始全面禁止咧吴哥窟寺庙公园内啊进行一啲骑大笨象嘅活动。其实泰国咧亦都有类似嘅行动咧，就系禁止一再骑大笨象啦。每年咧有好多嘅游客咧都会去到呢一个嘅 埋尖粒北部嘅吴哥窟啊考古区啊游览嘅，单单咧就系上年嘅人数就超过600万人啦。游客咧都唔介意花啲钱咧，就谂住享受骑大笨象行过呢个寺庙一带嘅风光啦。咁啊，但系可惜咧，即系我哋受开心嘅同一时间，亦都咧就为大笨象啊带嚟一啲嘅灾难。好啦，咁我哋先睇睇一啲嘅特别交通消息啦。东铁线方面啦，红磡站对开路轨范围有雾烟。红磡站至到九龙塘嘅列车服务暂停，讲多次啦。东铁线方面，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嘅列车服务暂停。红磡至到九龙塘服务暂停啦。咁啊，九龙塘至到上水大概咧就系7:05，七分半钟系一班噶。九龙塘至到罗湖7:30至到15分一班车。九龙塘至到落马洲大概23分咧就系一班车噶。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另外，西铁线方面只系维持屯门站至到尖东站嘅列车服务。西铁线方面只系维持屯门站至到尖东站嘅列车服务。记住啦，红磡至到咧就系九龙塘站嘅列车服务系暂停嘅。 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缘各自走，各死各。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假天过，为何人倾向 首嘅歌曲嚟自郑融《十三楼的大笨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警方在清晨大约五点半攻入理工大学校园，同示威者爆发激烈冲突，有人在 A 座高位投掷汽油弹和发射弓箭，防暴警察退到畅运道发射多枚催泪弹和橡胶弹。到早上大约六点，警方的防线进一步后退，有圣约翰救伤队人员进入校园，用担架抬走一名男子。另外有一名男子的头部受伤，头部包扎了绷带，自行步出校园。一批示威者在理大外和警方通宵对峙，警方多次发射水炮和催泪弹，示威者亦多次投掷汽油弹。到清晨大约五点半，多名防暴警察突然攻入理大，期间有示威者被制服。警方表示，凌晨大约三点，押解一名被捕女子求医期间被人抢犯，警员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开了三枪，初步相信并没有击中人。警方对示威者袭警和抢去被捕人予以最严厉谴责。警方表示，在尼敦道和佐敦道交界拘捕一名涉嫌参与非法集结的20岁女子，她头部受伤，要由救护车送院，由两名警员押解。在救护车驶至佐敦道和渡船街交界的时候，因为交通阻塞，救护员要徒步前往被捕人位置。当被捕人、救护员和负责押解的警员返回救护车时，救护车受到攻击，被捕人被抢走，负责押解的警员被围困于救护车内，被人投掷石头、砖块和淋泼不明液体。一名警员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底下开了三枪。警方说正通缉那名女被捕人，强调协助罪犯为严重罪行，又呼吁市民提供逃犯资料。港铁表示，东铁线方面，红磡站对开路轨范围有冒烟，红磡站至九龙塘站的列车服务暂停，九龙塘至上水大约七分半钟一班车，九龙塘至罗湖大约七分半到十五分钟一班车，九龙塘至落马洲大约23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旺角东站对开，清晨近六点有人落路轨范围，粉岭站亦有多件物件影响架空电缆，东铁线服务会因而受阻。另外，考虑到乘客和员工安全，黄埔站亦需要关闭，今日大学站、油麻地站亦都不会重开。西铁线方面，现在只是维持屯门站到尖东站的列车服务。另外，经详细的风险评估之后，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十八点结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住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康饮食先啱数。 有型饮食健康成长，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 投票时间由上午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早晨啊，咁啊，出边系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朝头早啊，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反修例嘅风波持续啦，有前线嘅传媒咧就经医生证实咧，就一个叫做啊毒错疮，系啲咩嚟嘅咧？生咗呢一类型嘅疮啊，原来咧喺人体啊积存高浓度嘅二恶英嘅一啲表征嚟噶。啊，警方啊10月开始咧就被指改用国产嘅催泪弹，令到公众质疑是否咧会释出二恶英。行动部高级警司咧，阿汪 Sir 曾经咧就喺警方嘅记者会上面啊话到啊。承认咧就烧催泪弹有机会咧就会释放二恶英，咁但系指出啊，即系烧呢个塑胶亦都会释出二恶英噶，造成更加大嘅伤害。有网民指出啊，好啦，环保署嘅网页咧就会定期公布空气入边嘅二恶英水平嘅，咁但系十月嘅数据咧就仲未公布，担心环保署咧会唔会系隐瞒有关嘅数据咧？咁样会唔会而家最新 update 咗上去咧？环保署回应事件就话到啦。已经咧就将十月份啊收集二恶英嘅样本咧就交俾政府化验所一啲嘅化学分析啦。分析嘅工作咧一般啊需要几个星期嘅，系预期啊喺今个月底咧就会完成啦。到期时收到报告之后咧，环保署都会尽快啊喺个网页上边咧就公布有关嘅数据。翻查翻环保署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嘅网页。空气质素报告啊，会提供今年香港啊中区、西区以及荃湾区嘅二恶英含量，咁但系就仲未见到十月份嘅数据啦。到底会唔会系大家即系心入边谂啊？系咪十月份开始转用咗国产嘅催泪弹之后，环保署咧就冇更新呢个二恶英含量嘅数据咧？而且中文版嘅网页啊，亦都只有英文，有网民咧就觉得诶、哎，好似好可疑咁样。11月份的采样工作呢环保署呢仍然是继续进行緊嘅。咁睇下10月份嗰个报告呢几时呢就可以刊登埋出嚟啦，咁释除疑虑。署方亦都话到啦，环保署自1997年年中开始呢就位于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嘅中西区监测站，以及呢就位于荃湾雅丽山社区中心嘅荃湾监测站，开始呢就定期检测空气入面嘅二恶英。样本收集之后呢，咁一般嘅程序都係会交去政府嘅化验所嗰度呢就分析二恶英嘅含量㗎。虽然现时呢本港就没有空气中二恶英浓度嘅指引。咁过去3年本港录得嘅二恶英浓度数据远低于呢就係加拿大嘅一个指标添啊。亦都呢就係远低于呢就係日本年均嘅指标每立方米0.6皮克㗎。暂时来讲就希望睇返以往嘅数据就唔需要太担心啦。但到底即係近呢几个月会唔会令到我哋市区入面嗰个嘅二恶英含量呢会高会攀升呢？咁我哋就要留意返呢就係睇下环保署几时呢就可以公布返嗰个十月份二恶英嘅数据啦。 空气入面的化学成分对于我们人类来讲非常重要，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健康，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状况，可能会导致我们不舒服或者身体产生一些异变。我们个个都希望健健康康，望到自己将来的嘛，是不是？因为最近很多的社会事件令到很多的演唱会或者的演出呢，公众的娱乐全部都取消了。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再破，我心得使我拒绝答案。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凄于低眼长呼吸法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早上6:43的时间都提提大家了，东铁线方面，红磡站对开路轨有冒烟，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的列车服务暂停，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的列车服务暂停啊。九龙塘至到上水就是7分半一班车，九龙塘至到罗湖站7分半至到15分一班车，另外九龙塘至到落马洲站大概23分一班车。至于西铁线方面，只是维持屯门站至到尖东站的列车服务。早上的时间呢，听众继续要留意着一些最新的交通情况，预留充裕的时间。如果做老板的都应该就体恤，现在上班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不是说好像以前那样就预期到达，遇到有时候迟到的情况都应该酌量处理一下的，是不是？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4%。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咩咩有啲乜嘢嘅职场便当推介俾我哋。 洗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嘅职场便当系列啦，梗系有女主人咪咪啦。早晨啊，咪咪 Chan，sorry，sorry，sorry，sorry，sorry， 你似乎今日已经 sorry 系列喎。 系， 我记得你上一转嘅 sorry 系列应该系 好浪漫嘅， 浪漫 系 火腩饭， 冇错， 仲有个炒蛋。 之前嘅 系啦，再之前就有个炒蛋嘅番茄炒蛋啊， 即系近期嘅 Sony 系列呢个系 Sony 系列。今日又有啲咩 Sony 系列呢？ 原来又系有个咁简单嘅，唔记得同大家推介。坚简单，即系嗰啲 有啲咩送？等我估下先。 好好好， 有啲咩送嘅？你俾一两个 tips 我。 有边种肉好快熟，好易煮？ 牛肉，牛肉 就系咯。 牛肉啊！我知啦。喂，唔系，西芹炒牛肉嗰啲西芹要切噶。 系。 唔算 sorry 系列，呢个唔算 sorry。 西芹牛肉糕其实真系可以嘅，下次用先即噶，都唔算咁易，都唔算。 算噶啦， 就唔切切都唔切嘅，再容易啲啊！ 再容易啲， 系啦。 晨早流流 系 煎牛扒，好 heavy 喎。 咁我都牛扒都推介过嘅，牛扒都真系又系可以列入 sorry 系列。 其实牛扒 几分钟搞掂嘅啫。 牛扒可唔可以咧？就系我自己喺屋企就看一看个面先。 系。 煎哒哒哒哒煎咗个面，两边反过啦，跟住咧就放喺个饭盒嗰度，翻去叮就叮翻半熟佢咁。你估得唔得咧？ 如果我带牛扒，我就唔会再叮咯。我宁愿个饭热，个牛扒冻咯。即系你朝头早你可能九点几整嗰个饭出去，个牛扒出去，你晏昼十二点零就食啦。 系咁晏昼十二点零就食啦。 系啊，你晏昼十二点零就食啦。咁我就唔会整翻热个牛扒咯。 哦，我就会就用嗰个饭。 系啦，个饭热就净系叮热个饭咯。 即系个牛扒冻少少都唔紧要。 系啊，我宁愿咁样食啦，会唔会翻叮佢啊？ 系翻叮啊，破坏咗佢嗰个 牛嘅质地啊，鲜味啊，破坏晒。 咁牛啊，除咗牛扒之外。 搞搞震嗰啲啊，谂下 搞搞震嗰啲 系啊， 冇得搞烂佢嘅啫， 咪就搞烂佢啊，咁简单， 搞烂佢， 买啲碎牛翻嚟整个窝蛋牛肉饭，行得食得，拜拜食完， 好似真系好 hea 喎，系咪真系好 hea 下？ 真系好 hea 喎， 系啦， 呢个 sorry 系你嘅贵玻璃添， 咁又唔使，我一定会喺里边咧搵到个原机，唔使贵玻璃嘅， 我明，我明啦，我估到啦。喺呢一个嘅叫免治牛肉嘛，免治牛肉喺腌免治牛肉嗰度咧，又落下啲花神， 系 一定系花雕，系嘛 ？你如果想日本 feel 啲咧，今次俾你用日本酒， 杀鸡杀鸡嘅免治牛，我真系未食过喎，好似 冇所谓啦。 嘅免治牛肉， 牛肉饭我就一定落酒嘅，唔好意思，真系会落嘅。但我点解会日本？ 但你落花雕嘛嘛？ 都系啦，我平时屋企嗰支煮嘢嘅酒系花雕咯，系啊系啊。咁但系腌味嗰度咧，就系、是、如果你想。嗰陣味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嘅，你想鬼佬啲嘅嚇，外國人 feel 啲嘅 白酒、紅酒， 咩多啲胡椒啊， 胡椒啊， 用啲香料葉啊，係啦。如果你想港式啲啊， 係 啦，港式啲嘅你會點咧？落啲冬菜啊， 冬菜 係啊，切啲冬菜落去個肉餅度啊，咁 一次過醃佢咁樣。 係啦，落咗冬菜都唔使點醃啊，有鹹味噶啦。 嗯， 係啦，咁所以個肉餅即係你點樣醃佢味咧？咁佢就乜嘢 feel 多啲啦？ 北京啲嘅咧，京葱，京葱，京葱仲唔係佢？ 你都可以嘅，京大葱啊、蒜啊咁樣咯。 係 咯，你都可以嘅。 加啲喂免治牛肉，再加啲北京田鴨嗰啲鴨。 冇试过啊，冇试过啊 ！fusion 啊嘛，台湾啊，台湾我又估到，台湾， 我好想知啊，落翻啲卤肉嗰啲碎肉碎肉碎， 唔系啊，珍珠奶茶啲珍珠啊， 啲人话咧而家兴食珍珠奶茶饭啊，我真系试都唔敢试。 珍珠奶茶佢哋台湾直头将佢变成好多唔同嘅 嘢， 唔同嘅料理， 啲馅饼又有啊，饭又有啊，面又有啊， 即系佢哋好想将珍珠奶茶呢样嘢发扬光大。 好，我嗱，我就唔会乱咁推介，我一定会自己试过先翻。翻嚟话俾听众听嘅， 系啦， 嗱我下次 有啲心寒啊， 系啦。如果我有一日话俾你听，今日推介珍珠奶茶菜式，咁证明我真系试过，同觉得好味，我先至嘅，系啦。 咁今日呢个免治牛肉咧，就 系啦，其实个特点都唔喺免治牛肉度，个免治牛肉摆入 Sony 系列，因为免治牛肉实在太容易处理啦，即系你搞好咗捞好味，摆喺个饭面度， 同埋搞仲可以喺街市搞烂佢啊嘛， 系啦，你或者超级市场买已经免治牛已经搞掂啦，系啦，你腌好味咧，个饭咧嗰啲。 啲叫做起眼啊个饭， 嗯， 即系 起眼啊， 系啊， 即系点啊？ 你咧如果用饭煲嘅话咧， 即系一粒米都 系啦，擘大只眼 望住你咁样， 系啦，个饭煲咧开始喷烟嗰阵时咧就叫做起眼啦。咁你就摆个肉饼落去咧，因为牛肉快熟啊嘛，你就嗰阵时摆落去咧就搞掂噶啦。 而家嗰啲咧，即系新式嗰啲电饭煲， 唔起眼 嘅。唔系，你会唔会？佢哋都好起眼嘅，会唔会开咗个盖冚埋佢嘅时候，佢有油头煲过噶？ 唔会噶，唔会噶，佢系会容许你咁做噶，系啦。咁但系我想讲嗰、那个。精髓喺隻蛋度，我今次想推介嘅。你平时食窝蛋牛肉饭隻蛋系点啊？ 打起面， 新即系唔煮嘅，系啦。但有啲人唔食 生蛋 噶嘛，咁就要煎只荷包蛋啊嘛，系咪？咁但系你公司你点样煎只荷包蛋呢？系冇可能噶嘛。 唯有跟我一齐食生蛋啊！ 系啦，咁有啲人都又系唔食生蛋噶嘛。咁我就会推介窝蛋牛肉饭配只乜嘢蛋呢？ 鸭蛋。鹅蛋、蠢蛋，仲唔系蠢蛋？ 系啦，系由蠢蛋煮嘅温泉蛋。 哦，温泉蛋啊？ 系啊。 喺公司点样整只温泉蛋啊？ 咁我谂只公只温泉蛋，我意思喺屋企整嗰只系啦。温泉蛋意思就系整好咗，几时开几时食。你都食緊隻好靚嘅蛋，温泉蛋都真係幾好大飯嘅。你問我，即係你如果當沙律汁咧，又可以翻到去先至，即係整熟整好咗隻温泉蛋啦，然後翻去一打就好似有好 juicy 嘅蛋汁啦。而家整個窩蛋牛肉飯，叮熱個飯之後有一隻温泉蛋一打。 哎呀，温泉蛋就好食 嘅。你嘅温泉蛋係點整嘅？識唔識整㗎你？ 我嘅温好少整嘅温泉蛋，係啊，你講嚟聽下。 我見啲人咧做法咧好多做。 温泉蛋咧，有阵时整嘅时候咧，好容易太熟啊！ 呢 个系我未能够拿捏嘅一个地方。 嗱，你问我咧，我其实而家讲完咧，大家都要翻去用自己嘅方法拿捏嘅。点解咧？因为我发现咧，系个你用嗰个煲几紧要嘅。 吓、 然后你买开大只蛋定细只蛋， 大只大只大只 系啦。咁譬如我就系有一个煲，同我已经知道我永远买嗰只 size 嘅蛋， 哦， 所以就计到我嘅度数，我嘅时间出嚟啦。 我成日整温泉蛋咧，我用唔同嘅煲整啊。 系啊，你要一定要惯咗自己用一个煲，咁你就容易拿捏嗰个时间啦。咁嗰个惯咗就可能你都要失败过几次就拿捏到啦。咁如果你其实上网都好多方法介绍你整温泉蛋嘅，佢哋永远都系话唔知个度数几多度，七十几度定几多度，我唔记得啦，因为我系唔会咁做噶。 系， 我嚟讲 感觉。 唔系，在我嚟讲实在太攞嚟搞啊！要揾支针度下支水，系啦咁咯。所以我就冇试过用呢、這个，我就用一个懒人方法嘅、我就有一个煲系好啱数嘅，同我哋 攞手指录下佢， 系啦， 七十度啦， 十度咁嘅程度 系七十度啦， 系啦。我咧就会咧煲大滚水，首先只蛋咧就一定拎咗出嚟先，唔好喺个雪柜度，即系一唔好一喺雪柜就即刻拎出嚟，即系可能你预备整嘅系啦，室温嘅蛋，然后咧就煲水。大滚咗之后咧，就将只蛋摆落去嗰个滚水度。我系熄咗火嘅，熄咗火，摆落去咧浸七分钟， 七分钟 系啦，然后就拎出嚟摆落冰水浸， 摆落冰水 半分钟或者一分钟， 嗯， 咁咧就系我嘅温泉蛋啦， 系 啦，我嘅做法就系、 是、咁就蛋白咧就凝固咗， 凝固咗，未凝固得晒。 但系个 蛋 黄 就肯定系流 juice 嘅， 系啦， 蛋黄就唔系流嘅， 系啦， 系啦，心嘅， 流心， 一啲都冇流噶，咩咩声啲嘢。 咁呢只蛋咧就呢只就系我用开我嗰个煲，同我食开嗰只蛋嘅 size 嘅分钟啦，七分钟啦。我试过有一次买只细啲嘅蛋咧，哇，七分钟熟咗成只蛋，系啦，咁样咯。咁所以你哋都可以可以试下用自己嘅方法，即系自己一个煲，系啦，用开边只煲去煮，搵一个你自己容易嘅煮法咯，温泉蛋系啊，呢、這个就比较，我意思简单啲就系唔使搵支针去度下嗰个水温啊， 系就大滚咗之后咧， 系啊，你交 个时间， 系啦系啦，咁样咯。咁当然你会唔同煲，可能系六分钟、七分钟定八分钟，嗰只蛋大晒又试多几次咯。 系咯，系啊，几好啊！你个方法。 咁你谂下嗰个牛肉蛋饭，带一只温泉蛋落去，有冇得输先？ 冇啊，冇得输啊， 冇得输啊， 冇得输啊， 系啊， 香晒啊， 系啊， 掂晒啊。 所以都踩咗只脚入 Sony 系列就咁解啦。 但系 OK， 又容易又开心， 包容你嘅 Sony 系都唔记得推介俾大家。 系好，今日大家记住温泉蛋免治牛肉饭， 正 正啊， 好。 如果你的情人在你的公司那里的话，你又想尽一点心意，不妨试一下这个温泉蛋变质牛肉饭，又好看又好吃又有爱心。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心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么？而每一天一丝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难祝福。Oh no， 长夜里渺渺星火，犹能你窗边萤火，来任你每出光彩照亮生活。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想呼你，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预算情爱这难捉摸。 一首歌曲嚟，许志安加上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我哋听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进入晨光第一线，中文流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DJ 今年有个音乐计划叫做 The Timeline Project。大家如果有留意近期推出的几首歌曲，其实他们都是希望可以用音乐、用声音带大家回到过去。继之前有代表住70年代风格的《碌架床》和80年代风格的《2084》之后，今次就带大家去到90年代。用了这种代表着90年代的 Grunge Rock 或者是游击摇滚的风格，为大家带来这首在西雅图一剔过录制的全新歌曲 富上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基于安全考虑，全港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今日继续停课，并应为日后复课作好准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的很难顶，好 难顶啊！你的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Freddy， 做咩好似有气冇力咁嘅？未食晏啊？ 唔止晏啊，连早餐都未食啊！今晚有个特价自助餐，好难 book 噶，几大食尽佢啦！ 哇，你咁食法啊？一时又饿到晕，一时又系咁食，对身体唔好噶。 咁点啊？ 食餐好都系想开心啫，你要留意一下均衡饮食，食7至8成饱，个人健康啦，自然就开心噶啦。 咁嗰个自助餐点啊？ 想开心，梗系请埋我食啦！ 健康香港在你手。 今时今日，女人绝对可以同男人咬手啩。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年代还要强调女性平权、男女平等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 点止讲女人， 会从女性主义角度话你知点解。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7的时间，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小白喺度，亦都咧有阿 O 喺度嘅。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咁啊，可能大家瞓得唔好啊，食个好啲嘅早餐啦，鼓励下自己啦。有个新嘅早餐嘅研究，可以喺朝头早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啊，通常咧，喺呢个亚洲地区嘅人咧食早餐咧啊，你知唔知道第一样考量嘅系乜嘢？即系如果食一个早餐，最紧要嘅 饱唔饱、暖唔暖？ 唔系，原来咧成个亚洲咧第一样考量啊，即系人每一个人食早餐咧，第一样考量嘅嘢咧就系方便嘅程度啊。系、啦，有67% 嘅人咧觉得方便系最紧要嘅，如果唔方便咧。就唔食啦， 但方便而唔饱，我都唔会选择。 好啦，咁第二系咩呢？ 第二是好食，第二是好食，美味 47%。 咁好食又好紧要嘅。 第三系乜嘢咧？第三咧就系平，44%。系啦，咁原来呢三样嘢咧都将健康啦同埋营养咧都摆到好厚嘅。 系啊， 即系头，总之第一咧再讲多次，第一就系方便啦，第二就系好食啦，第三咧就系平啦。咁咧， 咁我谂到一样， 健康同埋营养都摆到好厚。 谂到一样嘢啦。即食面 系啊，系类似呢啲啊， 快方便啦， 系 咪？ 系啊， 但系冇营养啊， 又唔健康， 中晒 系啦，咁所以 唔系面 系啦，咁唔系成个香港嘅，你唔好以为话 亚洲啊，而家讲紧 系啊，成个亚洲 亚洲亚洲啊， 啲朋友仔都系发生紧呢一件事。咁啊，讲到咧最中意食早餐嘅地方咧。屋企依然是最受欢迎的、有七成人都是在屋企吃早餐的。 方便嘛，其实在屋企吃呢，只要你早一点起身的话呢，屋企食嘅早餐系最好的， 应该系最快添啦。嗰阵时睇过一个， 喺出边排队唔使时间咩？ 同埋睇过一个日本嘅节目咧，话有一个嗰啲搞笑嗰啲艺能节目啊。咁有个 artist 朋友咧，我真系唔识嗰个叫咩，咁佢就尝试用十分钟又可以煎只蛋，又可以做到三文治，又可以烫埋衫咁样出翻公司。 试过啦，其中一个香水神五啊嘛，神五妈妈嗰阵时佢就即系又系男扮女装咁样攻入去人哋屋企。仲陪人哋仔仔瞓觉添，哇吓到人哋仔仔起身嘅时候见到个男扮女装，突然之间真系哇一声，好啦，跟住佢咧就极速啊，做一个妈妈嘅角色咧，就不断喺度即系学阿欧话就系煮早餐啊，熬醒佢又唔使熬噶啦，见到佢样都惊吓噶啦，跟住煮早餐啊，准备即系小朋友出门口嘅嘢啊，佢都算快手噶，不过都有啲舐咁 hea 嘅。 咁啊，呢、這个研究咧亦都话俾你听咧，成个亚洲咧，最常进食嘅早餐咧，香港为例啦，就系、是。茶同埋雞蛋咧做早餐就最常見啦，結果咧就係同印尼一樣嘅，係印尼嘅結果都係。 譬如台灣啊、日本啊、韓國啊呢啲，佢哋唔食雞蛋㗎。 台灣咧最常吃嘅早餐咧就係豆漿。 豆浆 是他们最常吃的鸡蛋来、最常吃的早餐来的这样咯。其他地方都是咖啡加面包啦，最常吃的早餐、是唯独、香港和印尼呢茶和鸡蛋是很重要的、原来就是这样啦、这个就是一个、根据整个亚洲做的一个健康报告啦、来自一间全球的营养品公司啊，这间大家都知道噶啦 ，H 字头的那间公司。咁、有阵时佢做呢些健康嘢都几有公信力嘅。 你自己呢、你自己是不是一定要鸡蛋咧、 我咖啡咯，面包系紧要啲，反而觉得面包系紧要啲。 如果面包同面，你会选择边个？ 唉，睇下温度啦，即系如果嚟紧话好似天气 而家廿二度啦， 系嚟紧又话吹北风又话冻啲，可能面条啊好啲咯。咁如果夏天嘅时候都系想轻食一啲，轻食就系食一啲面包咯，咁我可能会好啲啊吓， 简单啲啦。不过方便系嘅，有阵时香港人真系翻工嘅时候，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即系习惯 食少啲即食面啊，真系食少啲， 太冇营养。你睇之前嗰啲报道咧，又话。你又係講香港人嚟中意食雞蛋啦，係咪？咁印尼咧就話佢哋啲小朋友咧食得太多呢個即食麵啦，所以咧就好冇營養啦。 印尼都係出即食麵嘅地方嚟， 係佢哋嗰啲即食麵有好多係珍寶裝嘅，你知唔知啊？ 係咪啊？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見到佢 好細包， 佢哋 係 啦，好細包嗰啲。咁我哋有陣時有啲人就話：喂，一包好細包， 要食兩包， 兩包。 係， 其實佢哋當地咧。是呢个珍宝嘅，真系写住珍宝咁样咧，就似系两包又唔够两包，包半咁 即系正常份量咁样。 佢哋有即系另外一个 packing 咁样咯，系啊，都佢哋都好多唔同大细包装嘅即食面嘅， 几得意啊！有时间去下印尼睇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直播室入面呢，咁啊阿 Sammy 嚟咗啦，好似唔好够瞓 ,Sammy。 点解咁讲啊， 见到你今日好似唔够瞓嘅样囉。 如何瞓得好啊呢个晚上。先同大家讲下交通先啦，东铁线啊。东铁线方面呢，红磡站对开路轨呢，由于有冒烟啊，咁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嘅列车服务呢係暂停嘅。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咁现时呢，红磡至到九龙塘呢就暂停服务啦。九龙塘至到上水呢就大约 7.5 分钟一班车嘅。九龙塘至到罗湖呢就大约 7.5 至 至到15分钟一班车，九龙塘至到落马洲就维持23分钟一班车，九龙塘至到落马洲维持大约23分钟一班车嘅。咁西铁线方面呢，现时只是维持屯门站至到尖东站的列车服务。港铁方面呢，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夜晚11点结束。咁现时大学站和黄埔站、油麻地站都是关闭的。大学站、黄埔站和油麻地站关闭。轻铁方面 ,751P 线就是由706线替代的。761P 线就会在天水围区改道。751线就会在天水围和屯门区改道。614和 614P 去元朗和兆康方向就会在屯门区有改道。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所有轻铁车辆都是不经翠湖和友爱站的。所有轻铁车辆是不经翠湖和友爱站。电车方面亦都要留意介乎鲗鱼涌、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就暂停。咁啊，讲下封路措施先啦。咁特别喺九龙啊，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另外咧，渡船街同埋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嘅。康庄道北行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昌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旺角道同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封闭，红磡道近住德文街同埋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广东道介乎中港城同埋渡船街嘅。咁另外咧，运输处嘅朋友咧就同我哋讲咧，警察呼吁啊，公主道来回咧同埋弥敦道加士居道咧都系今日揸车朋友尽量都唔好前往啦，咁一带咧都会比较繁忙啊。公主道来回方向同埋弥敦道近住加士居道呢啲位置咧，就系尽量避免前往嘅。 嗯，要避免前往啦，即系除咗运输署或者警方呼吁之外咧，我自己就驾驶人士都呼吁啲即系出边啲司机大佬啊，即系大家揸车嘅时候咧都要即系唔好揸太快啦，因为路上边咧都比较常未必系障碍物嘅，有阵时多碎石啊。 系啊。 咁你即係行嘅時候呢，個車真係 click 下 click 下，又驚啲碎石周圍彈，咁彈到人又唔好啊，係咪？ 但有陣時又真係頭先小白咁樣講，喂，你周街路面都咁多碎石，咁都冇得行得快，所以都要慢慢行啊，咁都會形成一啲擠塞啦。希望呢即係路面駕駛嘅朋友呢都守法忍讓啦， 係 啦，用安全嘅車速駕駛。 呢、這個時候就係守互相助嘅時候囉。 互相幫忙嘅時候啊，好，咁唔該曬 Sammy， 咁互相幫忙睇另外一位幫我哋睇下天氣嘅就係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早晨，芭比有鬼鼠下喎，你把声咩事啊你啊？ 我第一翻嚟话你知吓。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芭比？ 嗱，其实咧今日咧都算系天晴嘅，咁啊而且咧都有阳光，咁不过咧就冇乜风咯，咁所以咧就好彩个气温又唔系热嘅，咁所以咧就算有阳光晒住咧都唔会觉得好热，咁啊爽爽地嘅天气，咁啊希望星期一开工嘅大家都可以醒醒神神、精精神神咁翻工啦。 系啊，吓你。咁鬼鼠啊，都可能唔係咁方便啦，咁你都快啲返嚟啦， 好啊好啊，陣間見啦， 陣間見啦吓，唔好咁大聲啊，係啊，咁天氣方面就讀得大聲啲啦，可以大致天晴嘅，日間你就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28度，吹和緩嘅偏北風，稍後風勢增強啊，咁天氣顯著轉涼嘅，氣温下降至到午夜大概19度左右啦，展望嘅未來一兩日天氣都較涼㗎，而家室外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83%，呢個時候啦，咁嚟到朝早7:17啊，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在电话旁边就接通了我们今朝早的讲师 Andy 何安达，早晨啊 Andy。 是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对于我们做传媒机构的来讲，其实大家对于我们的个信任度和那个接收程度都很紧要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未必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收听我们，或者选择是相信我们的报道。这些数据不知道又有没有调查是做过的呢？ 是啊，有的。咁就啲排名突然间再同大家讲下，咁先讲讲咧呢一个调查个背景啦。其实就牛津大学咧，佢里边咧就一个叫做路透新闻研究学院嘅，就呢个学院咧2012年开始咧 就每年咧都會係做一啲網上嘅調查，就睇下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啦，即係當地嘅人咧就對當地嗰啲媒體嘅睇法啊，同埋使用媒體嘅習慣咁樣。咁而家2019年嘅數字咧就出咗啦。咁我哋香港咧就負責係參與寫呢份報告啦嘅有中文大學嘅一個團隊嘅。咁我哋就揸住啲數字，亦都睇咗香港而家嘅情況。或者我先講咗香港人喺呢個調查裏面咧反映出嚟對邊個媒體最有信任先啦。 好啊。 個做法咧，先再講多兩句咧，就係喺一月尾到二月头，即系今年，咁就绝对反映唔到咧，即系最近 呢几个月 开始吓嗰个之后嘅状况噶啦。咁我哋喺香港佢个抽样嘅样本咧，有成系2560个人嘅。咁呢啲咧都系喺话过一个月系自己喺网上高咧系有睇过新闻嘅。好啦，咁就个结果咯。 紧张啊！ 排第一嘅咧，香港电台嘅新闻。咁就香港电台嘅新闻呢其实就去年呢亦都係排第一嘅。咁就连续两年都系㗎啦。至于跟住香港电台呢就佢哋问题其实咁问嘅，即係如果係零分呢你就係完全唔信任呢、這个新闻嘅媒体啦。十分呢就係完全唔信任嘅。咁香港电台今年呢就攞咗 7.64 分。 哦。 就排喺榜首。跟住港台嘅呢就係有跟住港台咧就系明报，明报排第二啦，然之后咧就 系 有线电视第三，第四咧就系星岛日报，咁第五咧就两个同分嘅，就系Now TV 啦，就同埋系商业电台，咁就一路咁样数落去啦，就不如我再数埋落去咯， 好啊， 横掂都讲咗六个啦吓，咁两个第五啦。跟住就係、第七咧就係 AM730，跟住就頭條新聞，然之後咧就係、Yahoo 嘅新聞，第十咧係立場新聞，第十一咧就係、是、東方日報，十二咧就係、是無線電視新聞，十三咧就係、是、蘋果，十四咧就香港01，十五咧就係、是、巴士的咁樣。咁頭嗰五個咧其實香港电台就讲咗啦，连续两年都第一啦。咁正话讲话第二至第五咧，啲位置就稍稍有调嘅，但系基本上都系嗰几个媒体啦， 都系榜首嘅位置，都唔系第一年噶啦。 系啊，冇错啊，即系所以港台其实个公信力真系几高 嘅。啊，但系佢又好突然，因为我见咧排喺榜尾嗰啲位置嘅嗰啲嘅媒体咧，反而有啲咧系净系网上平台咧就多过话有啲系纸媒嘅机构。 是啊，即是佢嗱呢一个咧就系佢就成日问咧，对呢个新闻媒体个品牌啊，其实咁样讲，即系话你对佢嘅信任。咁就讲咗啦，嗰个出嚟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咁另外亦都有咁样问法嘅，即系话咧，如果问你对当地啦，即系香港啦，整体嗰个新闻嘅信任程度系几多？咁话信嘅有46%。咁跟住呢条咧就比较道肉啲嘅啦，就话你自己真系有用过嗰啲咧，你个信任度系几多咧？结果出嚟咧，啊真系半信半疑。52%咧就话信嘅。咁啊差唔多半到啦。旧年个数字系49%。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你系透过网上高搜寻翻嚟嗰啲新闻啦，即系自己 search 翻嚟嗰啲咧，就冇咁信嘅，即反而得34%。 但系个接触程度又高 嘅。咁整体嚟讲咧，就话对嗰啲social media 啦，即社交媒体上高流传嘅新闻咧，你有几信啦？咁啊，26%嘅人话信嘅啫。 嗱，呢信任度都真系唔高，其实 系啊系啊，即系整体嚟讲系即系好似就系咁讲话，我自己有睇嗰啲咧。自己用嗰啲新聞咧，係52%人話信，咁所以港台咧有七點幾分啦，嚇就話提到7.64分咧，十分裏邊其實係都叫做偏高噶啦。咁除此之外咧，這個調查咧亦都講咗啲我哋用媒體嘅趨勢出嚟嘅。巴面唔知你有冇睇網上新聞有俾錢㗎？ 收費嘅平台我都有啊，我有俾錢㗎。 哦，你有㗎，咁你就喺17%嘅人裏面啦。我就喺呢17%以外，因為太多啦。咁亦都有少少啲趨勢咧，即係啲 中文大學的團隊就指出了嘅，即係舊年嗰個整體香港個媒體的情況。佢哋就譬如講咗第一個咧，就係、是、喺我哋屋企裏邊咧有裝到機頂盒，嘅家庭咧，而家個滲透率咧係43%啦，就上升緊嘅。咁呢個一個趨勢啦。第二個趨勢咧，舊年即係佢哋觀察嘅時候嗰、那個。傳媒一個比較上唔好嘅現象咧，就係、是、裁員都幾普遍嘅。譬如係 TVB 啦、香港01啦、蘋果啊，好多個傳媒機構咧，其實都有裁員。咁就第三個就正話提到嗰個啦，就係、是、開始咧，就係、是、啲媒體咧都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咧，就開始譬如話《蘋果日報》咁樣啦， 就收錢啦， 係啦，就有個佢哋所謂嘅 paywall 啦。咁即係呢啲咧都係我哋過去。嗰可以话年头开始咧，佢哋做到嘅观察嚟噶。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作为一啲嘅传媒机构咧，特别系同新闻有关嘅咧，呢啲数字都绝对帮到我哋去谂下，到底我哋朝住呢一个方向咁样去做嘅时候，去报道嘅时候咧，系咪得到大众嘅信任咧？同埋我哋嘅清晰度啊，以至到系够唔够中立同持平咧，可能都会系影响到大家嘅信任程度都唔定噶吓。 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再出年睇嘅時候咧，可能就比較得意啲啦，因為最近新聞多到咧係我諗冇一個人可以消化得曬。係 啊， 係 啊， 咁就仲有，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正話都提到啦，這個調查咧係涵蓋咗38個國家同埋地區，包括香港啦。咁譬如你話想同香港同美國、英國、北歐或者係日本、韓國嗰啲點樣比咧？咁大家其實就可以入到呢個網站嗰度就。即係可以好詳細咁樣睇到嘅。 呢、這個都幾好，因為好多時咧，成日都話睇下唔同嘅外國傳媒報導同一件事件嘅時候，會唔會有唔同嘅角度啦？又或者會佢哋睇到嘅嘢會有啲唔同咧嘅分析上面啊咁。咁呢一啲報導，即係呢一啲嘅評估啊，同埋呢一啲嘅評分咧，都可以幫到讀者咧去選擇下，睇下到底喺唔同嘅地方咧有啲乜嘢嘅媒體咧係比較值得信任咧，就可以攞嚟參考一下咯。 係啊，正話我講過呢、這個呢份報告咧就叫做 Reuters Institute 嘅，你路透社嗰個 Reuters Institute 就係研究所咁樣啦。你打入去揾Digital News Report 2019啦，咁啊成份可以免費，大家有時間慢慢睇啦。 係啦，可以參詳啦。好啦，今朝早唔該曬你先 ，Andy。 好， 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晨光大學。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 首嘅歌曲嘅 Juno 加上 Leon 黎明嘅作品啊，《忘记和记》啊，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2%嘅，咁啊，时间好快脆回到7:30啦。我哋先听听一节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清晨大约5:30进入理工大学校园，同示威者爆发激烈冲突，有人在 A 座高位投掷汽油弹和发射弓箭，防暴警察退到畅运道发射多枚催泪弹和橡胶弹。到朝早大约6:00，警方防线进一步后退，有圣约翰救伤队人员进入校园，用担架抬走一名男子，另有一名男子的头部受伤，头部包扎了绷带，自行报出校园。一批示威者在理大外和警方通宵对峙，警方多次发射水炮和催泪弹，示威者亦都多次投掷汽油弹。至清晨大约5:30，多名防暴警察突然进入理大，期间有示威者被制服。警方澄清没有攻入理工大学。对于有传言话警方攻入香港理工大学，警方澄清绝无此事。警方话校园内多处起火，亦都有大量爆炸品、易燃物品同危险品，极为危险，呼吁在理工大学校园内所有人立即离开。警方表示，自凌晨起，大批暴徒在畅运道聚集，向警方投掷多枚汽油弹，并不断纵火。现场曾经传出多响的爆炸声。警方一直派员驱散，并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同使用催泪烟。警方清晨大约5:30，继续在畅运道进行拘捕和驱散行动。同时，理工大学内聚集的暴徒在校园内大肆纵火破坏。警方表示，凌晨大约3:00押解一名被捕女子求医期间被人抢犯，警员在生命受严重威胁下开了3枪，初步相信没有击中人。警方对示威者袭警和抢去被捕人予以最严厉谴责。警方表示，在弥敦道和佐敦道交界拘捕一名涉嫌参与非法集结的20岁女子，她头部受伤要由救护车送院，由两名警员押解。在救护车驶到佐敦道和渡船街交界的时候，因为交通阻塞，救护员要徒步前往被捕人位置。当被捕人、救护员和负责押解的警员返回救护车的时候，救护车受到攻击，被捕人被抢走。负责押解的警员被围困在救护车内，被人投掷石头、砖块和淋拨不明液体。一名警员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开了3枪。警方话正系通缉该名女被捕人，强调协助罪犯系严重罪行，又呼吁市民提供逃犯资料。港铁表示，由于设施被破坏，东铁线红磡站往返九龙塘站的服务暂停，而大学站服务亦都暂停。西铁线方面，红磡站往返尖东站的服务暂停，而荃湾线和观塘线列车不停油麻地站和黄埔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东隧去港岛啦，而家已经有车龙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小沥源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咁跟进一啲咧东铁线嘅消息啦，东铁线方面啦，红磡站对开路轨有冒烟啊。咁现时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嘅列车服务咧系暂停嘅， 由红磡至到九龙塘就暂停服务啦。九龙塘至到上水维持七分半钟一班车，九龙塘至到罗湖就大约七分半至到十五分钟一班车，九龙塘至到落马洲维持约23分钟一班车嘅。西铁线方面啦，现时只系维持屯门站至到尖东站嘅列车服务。其他港铁方面的消息，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将会在夜晚11点结束。现时大学站、黄埔站和油麻地站是关闭。重复一次，大学站、黄埔站和油麻地站都是关闭的。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761P 线在天水围区会改道 ,751 线在天水围和屯门区是有改道 ,614 和 614P 线去元朗和兆康方向在屯门区亦都是有改道的。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所有轻铁车辆是北京、翠湖和友爱站。电车方面都要留意啦，介乎鲗鱼涌柏架山道至到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暂停的。九龙区封路啦，七咸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维里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和佐敦道都亦都系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红磡海底隧道来回，七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咸道南封闭，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旺角道同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封闭，红磡道近住德文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亦都系有封闭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系犯法噶，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早7:38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先同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39啊，国际新视野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同埋阿 O 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日咧讲下呢一个咧嚟自日本嘅新兴嘅悭钱大法，咁啊， 悭钱 系啊， 耐唔耐出一出嘅呢啲 睇到呢啲即系香港嘅经济都麻麻地啊，疲弱啲啦， 向下啦呢排就， 如果唔系啊，成哥啊唔使。即係慷慨解囊， 抌、啊、出嚟， 抌錢出嚟支持下啲飲食業啊，同埋零售業啊，咁啊，為到飲食業同埋零售業嘅朋友啊，多謝阿成哥先啦、啊。係啊，當政府都未出手嘅時候，佢先出手為敬啊。 程序又簡化咗好多咧。 係啊，咁、啊、你影張相啊，咁啊又會好啲咯，冇咁多繁文縟節。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呢四個字啦，啊，僱主最中意講啊。共度時間咁啊，香港咧百物騰貴咁啊，如果你喺屋企咧有個小朋友咧，更加係巨大嘅開支。咁有個日本嘅媽咪咧，最近就興咗一套咧儲錢嘅大法啊，咁啊睇下小白啊、Heidi 啊、Barbie 啊嗰啲啱唔啱用啊嚇，咁啊有齊曬咧慳錢啦、慳食物啦、慳時間嘅三大好處，即係佢唔係淨係慳錢咁簡單，佢仲慳咗食物，仲慳咗時間可以陪你嘅小朋友咧玩多一陣，咁啊只需要咧每個星期咧設定一日咧為禁買日啊，一年咧就可以慳咗咧。250万日元，即系几多钱咧？即系18万港币噶。 我有几日都系禁买日嚟噶。 系啦，咁啊，讲下或者了解下，喂，究竟点解可以悭到咁多先？嗱，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啦，最近啊，日本嘅妈咪咧都好流行呢个禁买日嘅悭钱方法啦，不但止咧轻松简单啊，仲可以咧，哇，悭钱悭上瘾，哇，未免太劲喎呢一件事。好啦，咁啊，喺 使乜戒啊？呢个瘾使乜戒啊？ 好啦，喺禁买日嘅时候咧，三餐咧都系利用啊雪柜入边咧食剩嘅一啲食材咧。重新去烹調嘅，這個都是緊要，有時積谷防饑啊，成日都話。但是雪櫃咧好多嘢咧都係擺到過期而抌嘅，好多時香港人都會咁啦。咁啊這個禁買日咧就好讓咧大家可以清一清雪櫃，咁啊將雪櫃啲食材啊，哇啲雞蛋擺咗成個禮拜，你又唔食又唔剩咁樣，再擺多一陣真係會變咗壞蛋嘅。 整蛋卷咯， 係啦，咁你整蛋卷又好，荷包蛋又好， 上去又係一餐。 係啦，咁你好食嘅烹調方法又得，唔好食嘅咁都起碼食咗佢先啦，唔好浪費啊嘛。仲有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唔好帶銀包，咁啊避免咧刺激呢個購買慾。 要得啊！佢哋咪一樣要嘟嗰啲西瓜卡，一樣可以嘟嘢食噶。 係咁可以咁嘅，不過你啊盡量，如果連個實體嘅銀包咧唔帶出去咧，係根據報道咧係會慳咗好多錢嘅。好多日本媽咪咧實行咗之後咧，發現咧都幾有成果。咁啊呢個方法亦都備受好評啦。有媽咪咧每一日咧其實預算咧大概啊143蚊咧港紙做購物嘅。咁實行咗呢個購買日之後咧，每個星期咧就慳咗143蚊咧做儲蓄啦。加上咧購買慾下降咗咧，就少咗一啲衝動性嘅消費。费咁样咯，咁啊原来呢个禁买日咧，唔单止可以悭钱悭食材咧，仲悭咗时间，因为啲妈咪咧唔想带荷包出门口嘛，咁索性留喺屋企，留喺屋企有咩做咧？就留喺 就系煮嗰啲。食剩咗嘅 煮嘢食啦，同埋同啲细路仔一齐煮啊，即系呢个系一个 亲子 嘅活动啦、 啊啊。 再加上就系、 是、 咧，咁唔带荷包可以去边度玩又唔使用钱咧，就系、是、去翻啲公园玩咯。嗱、 啊， 公园你就唔需要用钱，你喺屋企入资水， 人哋啲公园唔使钱， 系 都咁靓。 系，唔系香港都好多靓公园嘅， 我哋有，但系唔系区区有啊嘛。 系咁又系， 系咪先？ 你大埔都有啦， 我大埔有，但如果我去嗰大埔嗰个咧，我一系咧就踩单车，踩单车系踩5公里， 系 啦， 唔系咁即系嗰个公园就算系大埔人噶啦，咁你冇得话喂远少少，今日远啲，咁我觉得啦，都系体贴嘅嗰个公园，系啊，即系譬如你讲紧 嗰个公园真系体贴，我前两日就喺嗰个公园搭船添，搭船去乌溪沙，唔使钱啊嗰架船， 系啊。 我知道，我知道有呢、這個 排咗個個幾鐘，係、這 個、 啊，好好體會嗰、那個。 係啊，咁另外就譬如你講緊西九龍區啦，咁又有嗰個草地啦、文化區啦，咁過少少有南昌公園啦，咁、啊、真係原來多啲去公園咧，真係可以慳翻唔少錢。 啲公園咧，如果能夠，即係我幫啲家長發聲啫、如果再多啲啊，更加 creative、更加有創意嘅兒童，即係兒童區域咧， 係 會更加好啦。即係你聽人哋嗰啲都係唔使錢嘅收費，有啲唔知咩幾長幾長嘅上滑梯啊，又有好多特別嘅遊戲玩啊，甚至乎有好多香港嘅港爸港媽會特登帶啲仔女去日本嗰啲唔使錢嘅公園嗰度咧， 去玩 玩下嘅 喎、哦，真係好多香港嘅爹哋媽咪，譬如去到大阪啊，以至去到沖繩啊，咁因為當地都有啲大型啲嘅公園，但係係市區建設嚟嘅， 係啊， 咁就俾啲小朋友玩又唔使錢，咁都好似幾開心咁，係咪？ 記住唔好騷擾當地居民啊！ 我都唔會嘅，其實細路仔好容易玩埋一齊，就算語言不通，好多爹哋媽咪都話明明阿仔唔識日文，好似大家兩個細路仔好似溝通到咁樣， 都盡量係保持禮貌，因為始終咧。我哋去到人哋嘅國家，人哋都會覺得，點解咁多唔係講日文嘅人喺度㗎？咁係 嘅， 即係大家心態一樣，大家明啦呢、這個。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都係隱讓一啲啦。不過玩得埋固然之係好，咁啊唔知呢、這個哇咁買日呢個慳錢大法咧，幫唔幫到大家嚇？咁啊， 你會唔會試下？ 唔使啦，唔使試。但係有另一個可以試下，就係、是、咧呢個禁買咖啡呢個 challenge，、 哦、 即係如果可以奉行， 如果呢、這個如果啊，係 啊。因為咧呢、這個你本身就唔飲咖啡噶嘛，但如果你嘅另一半咧，以至屋企人咧係成日飲美式咖啡咧、哦，就可以幫佢埋單計數啦、 嗯。 一杯咧 cappuccino 咧，大概喺美式連鎖咖啡店咧，如果係 tall size 嚇、未到嗰啲 grande 嗰啲啊，大概$40一杯啦。咁、如果你喺嗰啲叫商業區或者商貿區翻工咧，咁你咪日日都會攞住一杯懶型咁啊，或者提神又好啦。咁你$40乘20咧，一個月咧就要用八嚿水啦，系咪先？你八嚿水乘12系几多钱 啊？哇， $10,000、啊！原来咧，你一年咧就系使喺呢个美式咖啡店喺你嘅 working day 啫，即系唔计你 weekend 突然间啊，同女朋友拍拖又整杯美式咖啡，唔计嗰啲，净系计你一个月饮20日呢个美式咖啡啫。咁一年咧就要用$9,600，接近$10,000，即系你一年用多咗$10,000。但系咧，如果你肯买嗰啲即冲咧，嗰啲几盒几嗰啲咧咖啡，即系我朝头早都系饮嗰啲啦，即系 好多 一盎嗰啲，$35咧就饮一个月，咁咧变咗一年咧，你最后都系用五嚿水啫。 哇！ $10,000同五嚿水， 系争好远嘅， 系争好远啊！呢、這个真系 电话咧就快换到部啊， 系一定换得到部啦。如果你要换电话嘅话，你戒咗呢个美式咖啡， 普通 scale 嗰啲都换到啦。 系啊，同埋依家都唔型啦，你攞住个纸杯，大家去饮呢个连锁美式咖啡店，可能你早几个月已经戒咗啦。美式连锁咖啡店 ，anyway， 如果你冇戒嘅话，你都系攞住啲环保杯去，有阵时候去斟啦。咁、其实咧，环保杯入面啊。自己即衝嗰啲都得啦，你唔使一定要佢嗰個金型白曬曬啊，或者黑楷楷個紙杯啦，咁大家還掂都走數啦，係咪先？咁、除咗過環保生活，仲可以慳儉一啲，節儉一啲，咁何樂而不為呢？呢、這個勁啊！呢、這個除非你係富上代啊，如果唔係你都嚟緊都要啊扎實褲頭啊啊！ 听讲，边个讲过，开咪可以？ 一首嘅作品，佢哋 DJ 富上代。今天早上在交通上面，大家都仍然需要就是预留一些充裕的时间，密切留意住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 sport 到你咧，讲下呢个欧洲国家杯啊，呢个外围赛嘅赛事先啦。咁啊，琴日咧，咁 C 朗带领自己国家啦，咁啊葡萄牙啦作客啊，2-0。赢咗咧呢个卢森堡啊吓，咁睇到卢森堡咧嗰个球场咧真系麻麻地啊 ，C 朗咧系咁赖地硬啊，投嗰30分钟咧根本攻唔入对方啊， 葡萄牙嗰场啊， 系啊， 哦，佢都有入波啊， 系啊，不过睇翻啲地咧真系好差，个场地质素咧仲差过香港嘅大球场啊， 好 少欧洲嘅地方系咁样啊 以前咧即系真系以前嘅时候咧，大球场啲草地差，即系国际巨星嚟到香港啊。都踩波車真係咁攻， 真係啊嚇！咁啊，依家已經修復咗啦，咁啊大球場嘅草地，咁期待有更加多勁嘅外隊嚟香港啦，咁亦都係香港球迷嘅福氣。咁啊，連續咧缺席2016年啊歐洲國家杯同埋咧2018年世界盃決賽周之後咧，荷蘭嚇終於咧重返咧大賽舞台啦。咁啊上個星期六咧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啊嚇 C 組嘅賽事咧，荷蘭作客啊同北愛爾蘭咧踢成0-0，同埋咧小組贏波嘅德國咧雙雙出線啊。雖然荷蘭咧只能夠啊賽和咧北愛啦，兼居呢个小组嘅次席啊，但系咧赛后咧队长啊吓 VVD 啊吓云迪即刻咧话呢场过程重要，最紧要系攞到啊出年咧欧洲国家杯嘅入场券。咁啊，因为始终荷兰都大家感觉上积弱好耐啦，咁但系其实荷兰都叫做又系啦啊修复咗啦，踢得好好多啊！ 古列子嘛，我细个睇 系啊，咁啊仲有好多柏金 嗰阵时好劲嘅， 柏金 系 嘛，柏金年代都好劲啊！咁啊，咁即系可以睇下啦，荷兰队嘅表现嚟紧都会系唔差嘅。咁啊，转个角度睇 NBA 啊，咁 NBA 常规赛咧，马刺咧啊又输一场咯，主场116咧比121啊不敌咧呢个拓荒者啊，惨遭5连败啦。咁啊，当然你一定会喺度谂，喂，咁马刺输波有咩值得攞嚟讲啊？啊，值得讲嘅系呢一个咁啊，马刺嘅主帅咧，大家都知道呢位咧野火嘅教练啊，普波域治教练咧喺第三节咧已经被逐出场啦。咁啊，球队咧由边个去带领咧？就系由助教啊，添登勤系啊，添登勤咧终于喺自己嘅舞会嗰度咧啊，临时接手啊，一度反超对手噶。不过咧，可惜啊，添登勤咧最终咧冇办法带领马刺队啊赢波啦。咁啊，初尝主帅嘅胜仗啊吓。咁啊，唔知嚟紧咧普域自退休之后咧，会唔会系啊邓肯咧都会有机会咧带领啊梦幻队啦，以至咧带领啊呢一个啊叫做咧马刺队嘅。咁呢个都系几有趣嘅一个情况。好啦，做埋呢个回顾咧，就系、澳门大赛车咧，琴日杀科啦，咁啊一战压轴一战啊上演啊三级方程式 F3 嘅赛事。咁啊世界杯结果咧爆出冷门啊吓，荷兰车手咧韦舒荷亚咧首战东望洋咧就赢咗啦。啊，整个周末咧都表现出色嘅红牛车队嘅维比斯咧最终咧就屈居亚军，而平治嘅马歇路咧就由头带到尾赢咗呢个 GT 杯嘅世界杯冠军啊吓。咁啊，即系都系有好多朋友都喺 weekend 嘅时候过澳门咧睇呢个澳门大赛车啊吓，咁啊感受一下速度同埋激情嘅感觉，系咪啊？ 好啦，转一转睇下香港方面嘅体育消息先啦吓。李卓耀咧主场封王，2019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寻日咧就喺香港体育馆啊举行决赛啦。香港球手李卓耀啊喺男单决赛以16-21。即系先输第一局啦，21-10同埋22-20啊，总局数咧就2-1击败啊，都系羽毛球强国啊，印尼选手金丁啊赢得个人啊首个国际啊羽毛球联赛世界巡回锦标赛啊超级500赛嘅冠军，为今届香港公开赛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啊，红馆入座率咧接近80%啊，非常之厉害。咁啊，男单决赛咧咁啊开始之前啦，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喺度大声嗌李卓耀加油啊 ，We are Hong Kong。第一局嘅李卓耀咧，可以话手风欠顺啦。咁啊，中段虽然一度咧就收窄比局啊，收窄呢一个嘅局数，但系打得相当之小心翼翼噶。李卓耀喺主场 fans 打气之下咧，咁啊初段咧仲有啲即系棘住嘅。不过咧，即系越打越好啊吓。 去到第二局嘅时间咧，更加咧就可以话开始系反超前啦，都见到佢成绩啦，可以话越做越出色添。现时世界排名啊27嘅李卓耀啊，虽然咧就系非种子球手，咁啊，但系喺比赛当中咧就可以话系过五关啊，斩六将。今日次圈淘汰五号嘅种子中国球手啊石宇奇，今日再次咧就喺八强硬撼啊前世界冠军丹麦巨人安塞龙。四强亦都咧就系连追五个局点啊，力压咧就印度嘅球手。首度咧就跻身香港公开赛嘅决赛都已经系一个成绩嚟噶啦，仲要攞埋冠军，你话唔厉害咩？好啦，除此之外啊，仲可以望埋咧就系奥运方面啦。嗱，香港第一个奥运啊，东京奥运嘅资格咧就由何诗蓓取得啦。其实见到有好多嘅成绩都系由泳队方面得到嘅，第二个奥运资格，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是由他们的泳队，包括就欧海纯在内。另外第六个东京奥运资格就是女子的滑浪风帆选手去到取得的。女子啦、男子嘅奥运方面嘅成绩咧，都可以话相当之唔错啊！另外值得关注嘅咧，就系东京奥运资格噶。我哋见到咧，就系体操嘅选手都一样咧，就系攞到。咁啊，今年度咧见到香港体操嘅石伟雄咧，成绩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跳马项目啦，亦都咧系可以做得相当之出色嘅。除此之外咧，就是、香港第九个嘅东京奥运资格赛嘅就系单车男子公路赛，咁希望越嚟越多嘅香港选手咧可以取得好嘅成绩啊！希望明年啊，即系如果东京嘅时候可以见到更加多嘅香港人可以喺度参加奥运比赛。算是视觉系的日本歌手西川贵教，在他 MV 里面都可以见到很多很出色的画面，特别是他跑动的时候跑得那么犀利，不知道明年东京奥运见不见到他一起唱下歌了。 Physic Colors 一首的作品，时间去到早上的八点钟，转头回来继续议题晨光第一线。 二欧元8.65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8点，升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8.48美元，卖出1,468.8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系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铁路消息啊。咁东铁线方面咧，红磡站至到九龙塘站嘅列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九龙塘至到上水咧，大约7分半钟一班车；九龙塘至到罗湖都系大约7分半至15分钟一班车啦。九龙塘至到落马洲大约23分钟一班车。咁而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暂停服务噶。咁而家只系维持尖东站至到屯门站嘅列车服务啦，大约系每3分钟一班车噶。咁而家咧就有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线啦，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啊，免费接驳巴士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咯。咁另外，港铁除咗机场快线啦，咁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暂定先，话今晚11点结束。咁而家咧铁路方面咧，大学站、黄埔站同埋油麻地站都需要关闭噶，大学站、黄埔站同埋油麻地站咧要关闭噶。咁轻铁嘅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761P 线喺天水围区要改道啦，751线喺天水围啦同埋屯门区都要改道，614同埋614P 啦去元朗同埋兆康方向咧就喺屯门区改道啦，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嘅，咁所有嘅轻铁车辆啦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另外電車服務咧，而家已經回復正常啊！咁較早前咧就鰂魚涌柏架山啦，至到筲箕灣總站電車服務暫停嘅。咁而家咧電車公司就話啦，全部嘅電車服務咧就已經回復正常。咁九龙区嘅封路好多噶，咁听住啊，七贤道南近住理工大学嘅来回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封咗啦，洪隧嘅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贤道南啦、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贤道南啦，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旺角道同埋柯士甸道来回，红磡道近住德文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东九龙走廊嘅尖沙咀方向噶。咁另外讲翻路面啦，受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排到去泽安村，后少少近住思瑞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蝴蝶谷道噶。咁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挤塞，而家车龙已经好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面粉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在我彭仔心目中咧，一个最完美嘅早晨咧，就系、是、当每一朝早我翻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嘅时候，见到咧我所有嘅主持拍档都喺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系最完美、最 perfect 嘅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嘅朝早啊，8:09啦。今日咧就2019年11月18日咧，农历咧就10月22嘅。咁啊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当中咧， 今日咧，如果喺阿彭爷爷嗰个嘅标准底下咧，今日系完美嘅，系啦，因为冇人病假，冇人请假，个个都系精精神神咁翻到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咧，为大家服务嘅。咁正话两小时咧，分别有阿小白啦，同埋阿 O 啦吓。咁余下落嚟嘅时间咧，就加入多两把声音啦。有我彭仔程振鹏， 早晨啊，彭仔，我系 Barbie 林慧啊。 系啦，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咁我哋又好精神啦。咁、但系我知道咧就好多香港朋友咧，都系有啲会心情沉一沉啦，有啲咧就沒精打采啦，有啲咧就会系乌眉瞌睡啦，可能即系成晚咧睇住嗰啲电视直播或者新闻直播咧，就个心情咧都系沉一沉嘅。 嗯， 咁喺较早前嘅时间咧，就系中文大学嘅同学啦。教職員啦，以至到係啲校友啦，即係包括小弟在內啦嚇，咁啊都個心咧都痛一痛啦，咁因為自己嘅校園啦，即係都發生咁大件事啦，哦，跟住咧，尋晚咧就輪到咧理工大學嘅學生啦、教職員啦，以至到啲校友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都係唔想見到咧有一啲咁樣嘅火光熊熊啊，咁暴力啊，咁多嘅衝突嘅事件咧喺眼前度發生，喺香港我哋呢個地方發生啊，咁希望盡快咧能夠係平息啦嚇，無論邊個陣營都好啦，我哋都係唔想見到咧有人受傷啊，同埋咧係發生就算一啲嘅死物啊。即係一間學校本身係冇生命嘅，啊嗰埲牆，同埋嗰棵樹，啊樹有生命啊，即係都唔想佢受到破壞啦。即係好端端一個地方啊，變成咧即係好似頹垣敗瓦咁樣，又何苦咧嚇？咁當然有好多解釋嘅，啊唔同嘅陣營嘅人士會有演繹同埋有佢哋嘅理據嘅嚇。咁但係咧，即係置身喺呢個城市當中嘅我哋咧，咁真係。做到嘅嘢唔多，即係成日都係觉得自己嗰句就係、是我唔去再为人哋呢添烦添乱，我觉得已经帮咗手㗎啦，即係咁啊，同埋紧守岗位，咁都係重要嘅，咁啊希望呢啲事情快啲过去嘅同时亦都呢因为而家都仲喺度搞緊啊，咁啊亦都会影响到呢，即係喺嗰头呢可能返工嘅朋友呢会比较论尽一啲。咁大家都系保持一个嘅忍让啦，同埋系即係喺返工个路面上面嘅时候啊，同埋要有啲耐性囉。今朝早呢即係七点钟六点零七点嘅时间呢，其实喺路面度一路返到嚟电台嘅过程入面呢，见到好多嘅巴士站呢系已经系打蛇饼㗎啦。即係其实呢香港人呢真係好勤奋嘅。大家亦都明白呢嗰个现在嘅环境如何啊。咁所以呢就会懂得呢喺呢个生活上面做一啲调节囉。 係啊。 早啲出门啦，咁我自己都系啦，早咗半个钟啦，再俾因为又系唔有啲觉得系偷鸡咗嘅，因为觉得出面广播道条路呢礼拜日嘅时间清晒 啦 咁样。咁就諗住半个钟应该都得啦啩咁样。咁果然都 OK 嘅 ,OK 嘅。咁大家预返自己嘅所需嘅时间啦。即系如果你话好似平时咁样，平时你系九点钟返到公司，你系八点钟出门口嘅，可能你今天呢真系要早。而家太迟啦，而家先出口，我真系惊太迟啦。一系呢就索性你迟啲添，你再迟一个钟。 未过咗个人潮。 系啦。咁当然你要同你嘅公司啊，同你嘅上司咧协调好啦，系嘛？咁嗰啲嘅雇主啊，啲super 嗰啲，亦都要喺呢个时势底下咧，都系唔系话叫你隻眼开隻眼闭啊，而系都真系要有啲人情味咯，都要理解先得噶，系嘛？有阵时同理心咧都系非常之紧要嘅，系嘛？即系学阿欧话斋，样嘢都好紧要噶嘛。 系啊。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嘅天气状况亦都系紧要嘅。今日星期一，整体嘅天气预测为点啊 ，Barbie？ 嗱，今日咧就天晴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8度，吹和缓偏北风，稍后风势会增强噶，天气亦都会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咧大概会去到19度噶。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系较凉噶。 呢几日我又冇乜话秒秒钟去留意咧个温度，有冇都应该有啲去到十。 有字头系嘛？ 我琴日四点几起身嘅时候系18度，跟住出门口五点钟嘅时候系19度嘅，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准确嘅。 系、啊，琴日朝你要翻六点。 系啊， 我仲想话你四点几起身啊，唔到去厕所啊，咁啊，大家注意住啦。如果你系早出晚归嘅话咧，咁要带定件衫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嚟到星期一啦，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朋友咧系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好啦，嚟到星期一啦，当然啦，都想同大家咧系前瞻之前咧，就先嚟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咧喺外围咧都有好多啲重要人物咧喺经济方面咧都发表咗好多唔同嘅说话，其实都可能会左右到咧跟住落嚟嘅经济发展，以至到大家啲投资目标嘅。咁啊，先嚟讲下咧，就系美国方面啦，就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上个礼拜其实就喺佢哋美国嘅国会听证会上面咧，都讲咗一啲咧对经济前景嘅睇法，都系重要嘅，系咪咧？温卓培， 冇错啦，冇错啦，彭仔。嗱，喺上个星期五嚟讲，上个星期四嚟讲嘅话咧，联储局主席阿鲍威尔咧就喺听证会度讲一番说话。咁佢讲咩咧？佢最主要讲到咧，就话咧以而家嗰个即系美国冇错，嗰个经济咧系增长咗成11年，因为好多人都惊啊，因为咧个经济系周期性噶嘛。咁你增长咗咁耐，咁其实咧就应该系会变翻做衰退噶啦嘛。咁所以啲人一路都喺度估嘅咧，就話咧就明年咧就美國經濟有機會出現衰退啦咁樣樣。咁但係咧，鮑威爾咧就講得好清楚，佢就話咧。而冇錯，美國經濟咧的而且確咧係增長咗11年嘅時間，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咁啊，再加埋咧喺第三季度咧，佢亦都留意到咧美國經濟嘅增長咧係放慢到即係得個 1.9% 嘅 GDP 增長。咁但係咧，佢相信咧呢美國出現災難式嘅下跌咧個機會咧係相當之低嘅。咁啊，原因咧就係因為佢認為咧美國個經濟咧係基建於呢一個嘅消費嘅層面上啦。咁而而家唯一見到嘅經濟風險咧就係中美嘅貿易嘅紛爭啦。同埋咧就系海外嘅经济体个经济咧系相对较为弱嘅，可能会影响美国经济。咁但系鲍威尔认为咧呢啲风险咧都系相对低嘅，因为佢觉得咧而家推动美国经济嘅七成嘅动力都系来自消费。咁而家佢见到嘅消费嘅层面咧可以话相当之健康。咁佢进一步去解释点样健康法，咁佢就话咧个消费者信心又强劲啦，失业率又偏低啦，咁再加埋咧就话工资增长咧就见到显著上升嘅。咁呢一都能够保持住美国的良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呢、这个就是解释为什么他觉得在个十月底的议息会他觉得是不需要再进一步减息的原因。那大家听完呢就明白呢，就是说未来一年呢可能即係鮑威爾呢个减息嘅机会都係相对係低㗎啦。 咁但係呢一位嘅鮑威爾呢，佢做咗咁多嘅分析呢话俾我哋听啦，去说服我哋相信呢个美国嗰个经济衰退呢就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呢就踏进来呀。但係係咪只得佢先分析到呢啲呢？冇理由成个世界成个美国咁大，咁多叻人分析嘅睇法又唔同嘅，係得佢咁独到。他讲那些的数字，譬如消费者的信心强劲啊，失业率又偏低啊，这些那就已经够说服力了吗？ 呢、这個問得相當之好。其實咧好多市場咧嘅分析咧都覺得就話全球經濟咧係環緊扣在一齊嘅。如果其他經濟體係個經濟出現弱嘅話咧，咁係會拖累到美國個經濟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唔能夠唔相信阿鮑威爾啦，因為佢始終係聯儲局長啦，同埋佢掌握嘅經濟數字啊，比我哋係要多啦。咁所以咧就佢聽完佢嘅講話咧，最低限度我哋會明白咧點解喺佢嘅心目中佢覺得係唔需要再進一步去減息去刺激個經濟嘅原因。当然听完他的讲话来讲的话，也都帮助我们的，就是说如果日后几时美国要减息呢，就是当我们见到美国的消费力开始减弱、工资增长降低、失业率提升，那就是他的个减息的日子了。其实呢在今个星期来讲的话，还有很多的外围的经济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环球经济是环扣环紧扣在一起的，如果其他经济看差的，美国经济也都很难独善其身的。咁而喺今个星期嚟讲过咧，美国咧、日本咧、欧洲咧，都会咧系有一系列嘅采购经理指数咧系 個數字咧係會公布嘅。咁啊，而呢啲嘅數字咧都係一啲嘅領先經濟數字啦，都能夠話俾我哋知咧。啊，當即係全球最新嘅十一月份嗰個經濟嘅形勢係點樣樣嘅？ 嗯，係嚇。咁啊，因為呢啲就誒嗰啲採購經理佢哋之前入咗貨啊嘛。咁而家我哋可以知道佢哋咧預示嚟緊嗰個經濟會係點樣嘅，都啱嘅。咁啊，另外咧睇下啊英國方面啦，啊温卓培都向來好關心呢個英國嘅選情嘅，因為都同呢一個嘅脱歐嘅狀況，以至到咧係誒呢一個英國嘅經濟命脈咧好大嘅關係啦。咁英國大選方面咧，嗰、那個距離嘅日子咧，即係剩翻好幾個星期啫。咁啊，呢排個情況又點樣咧？ 嗱，如果喺嗰個民調嚟講過咧，就冇分別嘅，依然咧係啊約翰遜所屬嘅保守黨咧，佢係領先嘅，咁啊領先都幾多嘅，都係講緊都係企喺呢個40%嘅支持率啦。咁啊工黨啦係第二個最高嘅支持率啦，咁企喺30%度啊，咁所以咧就其實都係領先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值得關注嘅，兩個黨咧而家開始咧就為佢哋嘅即係未來大選嘅政綱咧開始咧就係講出嚟啦，即係話俾大家聽佢哋啊點解要選佢，咁佢有個咩政綱咁樣講出嚟，咁都幾得。人驚嘅，即係驚個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咧，我哋見到咧就工黨咧，即上個星期五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如果佢哋當選嘅話咧，佢會將英國電信裏面嘅互聯網服務咧，要將佢咧係國有化咁樣樣。咁然後咧又要將英國嘅供水嘅業務咧，同埋咧其他嘅公共事務咧，就要將佢國有化咁樣樣。咁啊，根據 S&P Global 嘅統計數字顯示咧，如果工黨正如佢所講，要將咁多嘅公共事業將佢國有化嘅話咧，佢最少咧係需要咧係1600亿英镑咧去做嘅，咁當然啦，1600亿英镑唔係少格，少數目嚟嘅。如果要咁多錢嘅時候，佢邊度嚟咧？咁就唯有咧，就啲人估佢咧，就可能咧要加大嗰、那個啊，即係個政府個財赤啦。咁啊，然後咧就要舉債啦。咁啊，會唔會可能會舉好多債嘅？ 會唔會加税咧？ 會唔會加税都會一個咁，我相信佢大選嘅又會同你講加税嘅。 呢個問號啊，呢、這個問號啊， 日後先再算啦。總之舉債就難免噶啦。咁啊，反睇翻保守黨啦。嗱，約翰遜咧，佢亦都講到佢話想點樣樣噶。咁佢又話咧，如果佢贏出嘅話咧，咁除咗佢會加快嗰、那個脱歐嘅進程啦，咁佢亦都會咧係即係用國內經濟生產總值裏面嘅大概係3% 嘅個產量咧，係投放喺基建上嘅。咁啊，如果真係咁樣做嘅話咧，咁喺歷史水平嚟講，佢係比佢平時政府個開支咧係高出咧成1倍咁犀利嘅。 即係又係要揾錢嘅喎。 係啦，又係要揾錢。咁即係話咧，我唔理係工黨贏定係保守黨贏咧，跟住嚟咧，即係使多使少嘅問題嘅，即係政府都會大舉使錢嘅啦。咁如果政府大舉使錢，咁當然咧，佢哋兩個而家選嘅大選緊，咁又唔會同你講加税咧。加税就選民唔中意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話日後咧，可能就係要加大個政府嗰個借貸啦。要英國政府可能要發多啲債券啦，咁可能會令到個債券一供應一多嘅時候咧，就會令到英國嘅債價咧就有機會下跌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就係大家要明白啦。再加埋咧，政府如果要借錢嘅，咁央行一定要幫下手啦，減息啦，去令到佢嘅借貸嘅成本要降低啦。咁呢啲都可以幻想得到，咁呢啲都會對英鎊較為不利嘅。 係好啦，咁另外仲有繼續大家關注嘅就係有關於呢個中美貿易嘅談判嘅情況啦。咁據講咧，好似喺啱啱。过去呢个周末啦，两边嘅啲领导层咧都有啲通下电话咁，又唔知讲咩咧。 系啦，咁喺星期六嚟讲过咧，话星期六我哋放假，佢哋都继续开工啊，真系。講得笑，咁咧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咧，同埋美國財相嘅魯欽咧，同埋美國貿易代表萊澤希澤咧，就通咗電話嘅喺週末。咁啊，雙方咧就討論咗大家最關心嘅核心一啲嘅問題啦。咁但係佢冇講係乜嘢核心問題。咁啊，即係講咧就話佢哋會努力咧，就呢個談判，即係就呢個協議咧就達成咧，就去努力咁樣樣。咁啊。讲呢啲说话咧，俾我感觉就系冇嘢啦，即系讲。 定系想定下军心咁啊？ 系啦，即系冇实质嘅嘢，即系做咗出嚟啦。咁嘅时候咧，咁可能大家就可能会觉得，咦？迟如果唔再有协议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个投资嘅气氛，因为之前好高昂噶嘛，有时会好快，短期内会有协议噶嘛。咁而家倾来倾去都倾唔到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啲市场啊会有一啲嘅压力啊。咁大家呢方面要有心理准备啦。 咁就会由啊谂住开香槟就变成收翻起啲。啲香槟杯嘅咯。 嗱喺呢度嚟讲，我相信始终即系中美达成协议咧，系双方嘅利益所在嚟嘅。咁我相信都会达成嘅。但系喺咪可唔可以喺咁短期里边做得到咧？咁呢个就系难啲啦。 好咁。 咁啊，睇下呢一个嘅情况会唔会就好似阿温卓培所讲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温卓培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啊。咁啊，温卓培咧系嚟自恒生银行嘅首席市场策略员嚟嘅。我哋星期三再同你通话，拜拜。 好，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香窑界的二人组 Dan and Jane 可以为近代的班霸，再加上 Justin Bieber 可以为双得益彰，有他们近排的 hit 歌 10,000 Hours。 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it all. Let's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一首咧好 catchy 嘅流行作品啊吓 ，Dan and Jane Justin Bieber 10,000 Hou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 Barbie 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在我彭爷爷告诉你一件事之前呢，芭比要先告诉一件事给大家知道。 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就是讲返呢，油麻地站是可以重开的。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列车呢，而家可以停油麻地站接载乘客㗎啦。 啊，咁好啦，即係油麻地站都一个中转站，一个 都多人喺嗰度转车㗎，其实。 咁啊都好啊，咁开返一个，咁大家留意住。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彭爷爷要告诉你的一件事呢，就是呢一件事呢，就是真是自己事嚟嘅，不过呢从中呢都可以有一啲嘅同听众一起呢回味一下啊，究竟你同我嘅经历或者喺呢个历史嘅长河之中，你系咪都系咁样经历过度过嘅呢？讲咩呢？先嚟就问一下，喂 ，Barbie， 礼拜六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咧，晏昼啊，中午嘅时间咧，十二点到两点嘅时间， 有冇听你做节目啊？ 系啊， 有啊，真系，我抵唔住我嘅好奇心， 系咪 开咗收音机嚟听？ 系几吓人嘅，系啦，我真系好想讲咧。 我其实好想知道你数榜系点啊，因为 好紧张咯。系咁啊，礼拜六嘅时间过去咗啦，咁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即系十二点到两点嘅时间咧，就向来就话阿数榜女神天儿咧就帮大家去倒数每个礼拜嘅龙虎榜啊。咁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就因为佢请咗假，咁本来我哋都有一个嘅替补嘅人选嘅，咁但系又因为咧个替补人选后来咧又有一啲突发嘅事情咧，就未能到位，去到嗰个岗位，咁所以点算好咧？就喺呢一个时候咧，个监制同我反映嘅时候，跟住我话。不如等我嚟咧， 我都见证到呢刻。 哇，嗰、那个心又喜，个心又慌，系有啲咧自私喺入边。 系咩？ 系。 因为我真的未做过嘛，咁我好想试下做喎，咁样，咁我就哀下监制啦，其实都唔使点哀噶啦，因为有人肯做咧，佢都唔知几欢喜啦，因为又悭咗好多成本啊嘛，由一个同事嚟到去帮手做，系咪？好啦，咁啊，结果咧，我就真系肯俾我做啦，咁我亦都咧，其实我系做咗好多功课噶，我由当晚到第二朝，即系礼拜六朝。都是做緊功課的除了咧係聽嗰啲歌之外咧，咁我係要揾嗰啲資料啦。 我見你資料都好豐富喎、 啊。咁我喺度諗啦，啊，即係點解一個人都做咗咁耐廣播啦，都仲可以有呢一種咁樣嘅熱情咧？即係仲好緊張，即係好似第一日翻工咁樣添嚇。咁、有陣時諗翻下咧，都真係嘅。如果你咧成日講話嗰個初心咧，當你咧喺你嘅生活啊、你嘅工作上邊咧，已經失去咗一啲嘅動力，或者咧覺得好厭悶嘅時候，你諗翻。个初心究竟系啲乜嘢先吓？咁啊，又记得咧自己咧第一次听呢一个港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系我中三嘅时候，当时数榜嘅系咩人啊？ 系咩人啊？ 系张文新先生同倪炳郎老师，哇，几猛啊！但系而家变翻我，不过唔使惊，跟住都会去翻阿天意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原本留在理大校园的人士，朝早八点几离开校园。他们沿住科学管道离开的时候，在附近戒备的防暴警员施放多轮催泪弹之后，他们后退。之后再有警员在柯士甸道再次施放催泪弹，部分人退回理大校园范围。理大校园内朝头早仍然有大约几百名人士聚集，有人在 A 座的长楼梯投掷汽油弹和小型石油气罐，传出多下爆炸声，现场火光红红，校园的火警钟响起，部分建筑物有烟冒出。理大学生会表示，警方昨晚七点半起展开大包围行动，理大校园所有出入口已经被封闭，几千人完全被困，对此深表遗憾。学生会会长廖建军话，以他所知，校园内有不少伤者，有三人眼部受伤，大约四十人被水炮车的水柱击中之后产生低温症，但校内大部分的急救人员和救护人员已经被警方拘捕和带走，所以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急救人员治理伤者。学生会尝试和校方沟通，但至今仍然未有回应。廖建军话：理大正系面对创校八十几年嚟最大危机，形容系人道灾难，呼吁全港尽力保护学生。警方澄清并冇攻入理工大学。对于有传言话警方攻入香港理工大学，警方澄清绝无此事。警方话校园内多处起火，亦都有大量嘅爆炸品、易燃物品同危险品，极为危险，呼吁喺理工大学校园内嘅所有人立即离开。警方表示，自凌晨起，大批暴徒在畅运道聚集，向警方投掷多枚汽油弹，并不断纵火。现场曾经传出多响的爆炸声，警方一直派员驱散，并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和使用催泪烟。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继续在畅运道进行拘捕和驱散行动。同时，理工大学内聚集的暴徒在校园内大肆纵火破坏。港铁表示，红磡站对开的路轨范围冒烟，红磡站至九龙塘站的列车服务暂停，目前九龙塘至上水站大约七分半钟一班车，九龙塘至罗湖大约七分半至十五分钟一班车，九龙塘至落马洲大约二十三分钟一班车。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正是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西铁线锦上路站，舒缓东铁线的压力。至於火炭和大埔墟之間的路段，雖然恢復行車，但因為大學站設施和附近路軌旁的信號系統設備損毀嚴重，列車經過的時候要減速，車程會較長，乘客要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4点，升5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7.95美元，卖出1468.3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咧，就系油麻地站可以重开啊！油麻地站可以重开，荃湾线同观塘线嘅列车咧，而家可以停翻油麻地站啦，接载乘客噶。咁继续讲翻而家铁路嘅消息啦，东铁线红磡至九龙塘暂停服务，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暂停服务。咁而家咧有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就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噶。咁另外咧，除咗机场快线啦同埋其他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啊，会喺晚上啊暂定啫，晚上11点结束。咁而家封咗嘅站咧就有大学站啦，同埋黄埔站啊，大学站同埋黄埔站咧仍然需要关闭噶。咁轻铁啦，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啦，咁761P 线喺天水围区咧就要改道。另外751线、614和 61P 都是在天水围屯门区都要改道，其他轻铁的路线维持不变，所有轻铁的车辆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而家电车服务全部回复正常，电车的服务就回复正常。而至于九龙封路都还有很多，留意七行道南近理工大学的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的北行封了，红隧来回仍然封闭，七行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七行道南，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旺角道和柯士甸道来回，红磡道近住德文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都要封闭的。由于现在没有红隧，所以东隧和西隧过海非常之挤塞，车龙很长的。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很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而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龙尾排到去奥运站的。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东行的车龙都是很长，排晒整条东区走廊在海丰园对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塞到去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车龙就在高埗村。而路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马鞍山的西沙路近住水浪窝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君汇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行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星期一嘅时间嚟到朝早嘅8:39啦，吓快到40分添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接住落嚟啦，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啦，同阿芭比咧，就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明报啊，吓咁啊明报咧嘅头版头条系讲到理工大学以及系附近嘅七咸道南啊，同呢个畅运道天桥咧，警方同示威者咧，寻日朝早啊，10:30啦开始就已经系展开激战啦，就互以呢个催泪弹啦、水炮啦同汽油弹啦等等交锋嘅，僵持咧超过12小时啊，去到通宵嘅。咁啊，而家事态咧继续发展中啊。咁而警方咧装甲车就被汽油弹咧系击中起火啦，甚至乎有警员咧，哇！呢个真系我读出嚟咧都痛啊，小腿中箭， 哎呀，系啊， 系啊， 真系谂到都痛啊！呢、這个真系， 亦都有唔少示威者咧系受伤嘅。咁而理工大学里边咧，至少有数百名示威者咧系拒绝离开。咁警方咧就封闭附近嘅道路咧，系围堵校园啦。咁啊，只系提供咧一个出口就俾校内嘅人士咧系离开。但系除咗揸住持证记者外，但系除咗持证记者外，离开嘅人士咧都被拘捕嘅。咁为咗支援被围喺呢一个嘅理工大学里边嘅示威者，九龙多区咧喺晚上咧有人堵路等等，就同警方冲突嘅。晚上11:30，警方咧向畅运道示威者广播，就话咧只有一条路俾你哋行，就系、是、投降咁讲。咁另外咧，就警方晚上大约系10:00到啦，喺柯士甸道咧就系设置防线嘅时候，有一架私家车咧系撞向警员，咁警员咧系向私家车开枪，咁私家车咧系逃去噶。咁警方咧寻晚发出警告，就如果示威者咧继续用呢个汽油弹啊、弓箭啊、汽车或者系任何致命武器袭警咧，警方会喺别无选择下系使用所需最低武力，包括咧系实弹还击噶，咁希望唔好行呢一步啦，真系请真系不要用呢一个实弹还击啦。实在如果真系行呢一步咧，嗰、那个伤害咧会好大噶吓。咁啊，另外啦，喺明报嘅头条入边咧，有一篇嘅分析咧就讲话，理工大学外咧，寻日爆发嘅激烈冲突咧，去到傍晚，示威者咧系退入去理工大学校园。咁据悉咧，寻日警方有至少啊4个总区应变大队参与理大嘅行动，涉及咧2000警力嘅。咁警察咧，寻晚封锁多条通往理大嘅干道，系断绝咗外间对理大校园示威者嘅支援。参与行动嘅前线警员表示咧，警方现阶段就唔会主动咧系强攻校园嘅，但系会喺外面咧包围咁讲。咁呢个讲嘅系寻晚嘅事啦吓。咁而有示威者咧就担忧咧踏出校园咧会即被拘捕，咁造成咧系围困嘅局面嘅。咁喺呢一个嘅报道当中咧，呢一段系嚟自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咁啊，睇一睇咧《经济日报》嘅报道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话仍存不稳因素啊，学校咧今日系继续停课噶。 各区示威活动升级，交通严重受影响。自上周四开始全港学校停课之后，教育局昨日再宣布今日继续停课，并且指如果情况许可的话，最快就可以明日复课了。教育局表示，全港道路和公共运输服务逐步恢复，但是目前仍然有不稳定的因素，而今日都是周末之后第一个繁忙的工作日，所以基于安全考虑，全港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都会继续停课。如果情况许可，学校最快会在周二，即是明日就可以复课了，呼吁大家就是留意局方的进一步公布。局方就指啦，停课期间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家长如果需要可以将子女送往学校，并且呼吁各界要立即停止一切暴力破坏的活动，令到学生恢复正常的学校生活。咁啊，亦都再次提醒学生停课期间应该留在屋企，不要在街上流连，远离危险，同埋切勿参加违法活动嘅。而原定于今日公布的小一自行分配学位派位的结果，据悉将会全面改由学校在网站内公布。教育局就说，鉴于近日社会情况，早前已经参加小一入学统筹办法的学校发出指引，呼吁学校在自行分配学位结果公布的当日，除了在校内张贴取录名单之外，尽量透过学校的网页公布取录的结果。学校如果未能在网页提供这个录取结果，亦都可以在学校网页内提供指定的联络电话，是给家长来电查询的。而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就说，中学其实普遍都在12月前就会进行这个期末考试的，不过受到停课影响，就会针对考试范围作出调整，认为停课三日对比190日的上课日子只是属于微不足道，相信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就强调现时社会环境可能会令学生情绪容易受到影响，学生安全和精神健康才是学校首要关注的，学业成绩并不是最大的考虑因素。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讲到咧就系寻日有一个中环集会的消息噶。话到寻日下午有基督教团体在遮打花园举行一个集会，今日为抗争者咧就祈祷噶。爱丁堡广场晚上就举行东欧巨变30年集会，今日纪念柏林围墙倒下30周年。参与者以纸皮就堆叠出咧就系50米长的围墙，咁啊，并且就喺集会完结的时间就将它推倒，寄望香港能够推倒暴政。咁讲噶，集会晚上7:15开始，咁啊大会代表啊台上面指出啊蒙面法生效，咁啊提醒啊除非有健康或者咧就系宗教理由，否则就唔能够蒙面噶。于是乎现场唔少人随即咧就咳嗽。咁啊大会先为啊近月啊抗争牺牲示威者默哀1分钟，其后亦都读出宣言。指出啊，柏林围墙倒下是政治觉醒。30年后的今日，中共漠视民主自由，践踏人命。香港被中国共产党渗透，话到生活被红色资本操控，咁啊更加话到我哋已经再无退路。形容香港正步向东德的后路，香港人为公义道德而战，盼望啊各个嘅国家咧就向香港人伸出援手噶。咁啊，集會嘅尾聲啊，喺一片嘅口號以及咧就係歌聲底下，咁啊，亦都咧就係大會將象徵極權一半嘅紙牆逐段推倒，保留翻咧就係貼有出席者心聲嘅連動牆，有人高舉咧就 Free Hong Kong 嘅光管標語，以及咧就揮動美國旗幟噶。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就轉睇下另一份嘅報紙，就係《香港文匯報》啦。嗱，咁啊，《香港文匯報》嘅記者咧，過去兩日咧。在中大校园观察就发现，无论是路边的草丛定是交通要道，都堆放了大量的燃烧弹等等的爆炸品，在一些楼层角落，甚至是大小餐厅，亦都成为了黑衣人用来制作杀人武器的场地。暴徒不单只是将中大变成他们的暴乱基地，更加大肆搜掠和破坏校园的设施，大量的校巴、汽车就被烧啦，或者被打烂啦，咁而整个校园咧就如同咧遭遇咗一场浩劫咁嘅。咁而从大埔公路咧入口刚进入呢个校园嘅时候咧，就香港文汇报嘅记者咧发现路边啦都到处咧系堆满咗一啲系大量咧系留低咗落嚟嘅垃圾同埋砖头啦，系发出咧非常难闻嘅臭味嘅。 咁而喺经过一号桥之后咧，沿住呢一个嘅海旁道咧往上走咧，就系、是、另一个基地啦，二号桥同埋下顶基运动场。咁而海旁道上咧就每隔十多步咧就放有咧几罐嘅汽油弹啊等等。咁就除咗两个主要基地之外咧，学校其他设施亦都难以幸免。善行书院楼下嘅食堂咧就被黑衣人咧用作系生产爆炸品。记者走入去食堂咧，就闻到咧非常刺鼻嘅药水味啊！餐桌上面有大量工具咧，同埋一啲好浓嘅硫酸啦、硝酸啦等等嘅化学物嘅。咁原本環境優美嘅大學校園咧，就慘被黑衣人咧就係無情破壞啦。咁講有一名咧正在喺度執拾細軟嘅中文大學宿生咧，表示非常傷心。佢話咧，雖然政見不同，但我一直咧理解其他同學嘅諗法，但我完全唔能夠接受咧，佢哋以抗爭作借口咧就大肆破壞校園。咁講呢個嚟自今日咧《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信報嘅財經新聞啦。講到咧就係十月嘅零售量預警跌幅破天荒噶。港府上週五咧就將本地生產總值即係 GDP 咧全年預測調低至收縮1.3%，意味住咧第四季經濟情況咧好可能係進一步惡化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琴日就喺網址做咧就透露啦，踏入咗第四季咧示威活動係越嚟越暴力啦，同埋頻繁噶，影響旅客來港嘅意欲，重創咧本地消費需求。十月同埋十一月首十日訪港旅客人次跌幅咧，仍然係超過四成嘅。據業界嘅觀察咧，十月零售表現咧比之前更差，或會有創意紀錄最大嘅銷貨量跌幅啊！咁啊，講到咧，其實咧餐飲業嘅情況亦都非常之嚴峻嘅。陳茂波就話啦，經濟壓力持續咧增大，影響到勞工市場。咁啊，與消費同埋旅遊相關嘅行業同埋失業率咧顯著都攀升至到5%嘅，未來情況亦都唔樂觀。咁而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咧，張宇仁咧十月底嘅時候咧，曾經咧係表示過嘅，暫時咧係約大概300间嘅食肆結業啦。佢琴日咧出席電視台節目嘅時候咧，就估算話，如果咧示威活動咧去到十一月尾仍然未平息咧，消費意欲持續低迷咧，飲食業可能會喺農曆新年後咧就係會掀起結業潮啊。保守估計最少會有1000间食肆倒閉。咁佢亦都提到啦，因為咧水電煤等等嘅開支咧，一般都係佔食肆嘅整體生意額大概5%啦，就建议政府咧喺相关嘅范畴咧可以做一啲嘅补贴，咁啊希望可以帮助到业界啦。呢个系嚟自信报嘅报道。 再睇埋东方日报嘅报道，讲到咧90%嘅贫困户综援金咧就不足啊，难以应付开支。内文亦都讲到啊，综援资助额追唔上生活指数，已经遭到社会人嘅诟病。咁啊，关注团体个案调查发现啦，90%领取综援嘅贫穷家庭儿童及其家庭每月领取金额未能够应付基本生活开支，70%人实际每一个月平均就争1156蚊嘅，反映综援资金不足嘅，以保障咧就系受助家庭基本生活开支，儿童生活以及学习有困难。今日协会要求港府全面改革综援，增发儿童额外嘅津贴，咁啊，并且实施咧就租金管制。今日社协亦都认为啊，港府喺综援计划方法啊计算嘅方法重新厘定最低生活水平，咁啊按照住咧就系预测通胀率调整，恢复啊早年所使用嘅预测性通胀金额，咁啊而非按照过去嘅通胀率作调整基础，避免啊津贴金额滞留而冇办法咧就令到受助户改善生活噶，亦都避免综援受助家庭嘅儿童冇办法获得应有嘅学习支援或者开支。社协建议就恢复健全的私人成人综合户的长期个案补助金，增加康乐活动受助的名额。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啊，睇翻咧上个星期港股表现就真系麻麻地啊吓。今个星期咧有冇机会可以发力咧？上下一啲高位或者守住一啲嘅指标性嘅位置咧？ 嗱，好睇睇翻。上個星期就即係港股做得比較差啦，即係因為即係示威衝突都即係成個禮拜都持續緊嘅，咁即係令到即係市場氣氛都即係相當之弱嚇。咁但係另外一邊雙，其實美股就創新高嘅嚇，咁 上個星期五咧，三大指數都係破頂嘅嚇。咁最主要原因就即係都係即係憧憬翻呢個中美貿易談判啦，會有呢個達成協議啦咁樣嚇。咁即係美國嗰邊就好強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見到即係中港股市咧，其實都係偏弱嘅嚇，都冇受惠到呢一個即係貿易談判嘅呢個利好消息。咁但係今個星期呢就即係嚟緊啦，即係港股呢一邊呢都仍然係要觀望住呢個示威衝突嘅即係進展啦咁樣。咁估計呢今個星期都係即係觀望嘅態度為主㗎。咁上個星期由即係27000多啦跌到落嚟啦咁樣，一個星期呢跌咗1300多點。咁估計今個星期就即係個跌幅呢就應該冇上個星期咁大，但係即係個反彈力度呢亦都係偏弱㗎。咁估計呢上面嗰個即係阻力位啦，圖表上啦，咁就係26600點嘅，咁下面咧嗰個支持位咧就係26100點，咁啊喺呢即係500點啦，睇一睇會唔會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啦嚇，咁即係內地嗰邊咧，咁其實都係等緊呢一個下個星期咧嗰個 MSCI 嗰個換馬調動嚇，咁暫時嚟講都仍然守住咗喺呢一個2800、2900呢啲附近啦嗰個位置，咁啊但係暫時嚟講見唔到太大嘅反彈嘅動力嘅嚇，咁所以暫時中港股市都係即係偏弱嚇，咁美股啦，咁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想即係投資嘅話，都係即係我自己傾向啦，都係即係去美股嗰邊，暫時嚟講咧都係去美股嗰邊咧就會比較即係著數一啲嘅。 咁啊，產股民又可以咧揾多啲資訊啦，關於美股咧點去投資啊，以至咧有啲乜嘢投資機遇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华梅姐，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系啊，又系我华梅啊。嗱，今朝早咧呢一个嘅 hashtag 咧系紧要嘅吓，因为咧我谂到依家冇乜。边啲嘅香港嘅地方咧，会可以真系嗰四个字一读善其身吓，好多时候咧都会啦，或多或少啦，有呢一种嘅物体物质系同你接触过啊，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懂得点样去。啊！保護自己就清潔好啦，嗰樣嘢咧簡稱咧一個 T 一個 G， 係啦，就係嗰啲催淚器、催淚劑，即係催淚嘅乜乜物物咁樣嗰啲啦嚇。而家好中意講啊，放題係咪啊？ 係啊！ 本來我話梅咧都唔係好知咩嚟嘅，啊呢一、這個催淚器放題咁，即係亂咁掉出嚟咁樣啦。 依家都好少公布個數字啦。 因为太多啦， 系讲 唔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个麻烦事咧就系教翻俾我哋自己市民大众啦。就是、麻烦在咩咧？啊，你香港地人烟稠密嘅啦，已经咁咧，仲要喺一啲咁闹事嘅情况底下咧发生咧，系有催泪气体咧系周围走咁。好啦，过后。咁當然咧，唔係乜嘢事都冇喎。其實咧，係有好多殘留物啦，可能沾滿咗喺呢個牆壁啊，你屋企滲咗入去啊，可能係你啲家具啊，哎呀，你啲衫褲啊咁樣。咁點好呢？所以清潔係好重要噶。嗱，咁我華媒咧呢排都睇好多呢啲資訊啊。咁綜合咗咧啲外國啦，佢哋咧專係搞清潔嘅嗰啲公司啦，都有一啲指引㗎嚇。咁其中咧都。 值得大家咧可以参考一下，听啱唔啱使嗱。嗱，譬如话咧，你喺清洁嘅时候，譬如你屋企咧附近咧真系有咧发射个催泪器嘅，咁咧又担心啲残留物咧，咁你喺清洁嘅时候咧就记得啦。是要将呢嗰个清洁系由上而下咁样嘅、嗯。就唔好呢即係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呢一路清洁咁啲嘢咪跌返落地，然之后你可以慢慢再集合埋佢咁清洁啦。嗱、留意呢天花板啊墙壁啊有阵时呢啲角落啊咁啦都可能受到污染，都系要清洁埋嘅。咁仲有呢你喺清洁嘅时候都要保护自己喎吓。唔系呢你一路清洁嗰残留物呢自己吸返晒咁样就唔好啦。一样要戴翻啲过滤性口罩啊，空气过滤性嗰啲啊，戴翻胶手套啊，保护眼睛嗰啲嘅护镜啊，吓、咁呢啲都系需要噶吓。咁另外啦，好啦，咁喺嗰个清洁上边咧，嗰啲嘅水点啊，仲要咧使用混合碱性水溶液，即系咩啊？以1:100嘅比例啦，就用水稀释嗰啲梳打粉，又即系点啊？嗱，譬如你攞一个茶匙梳打粉，你就落500毫升水咁样。好啦，搞咗呢啲水点啊？攞嚟入落个喷壶度喷，嚟到系抹咯。吓咁啊！记得咧，抹完之后咧，先至再攞咧番碱水咧，再抹一次咁样啊！千祈唔好用嗰啲酸性嘅清洁剂啊，知冇啊？ 嗯。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今日嘅 hashtag 系清洁 TG 残留物，注意多到啊，真系多过物甩吉啊！ 芭比嘅 hashtag 系米煲剧就唔怕催泪啦。 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一啲路面挤塞嘅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系非常挤塞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另外啦，东区走廊方向东隧咧东行咧都系挤塞嘅，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啊。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啦，而家系挤塞啊，东行龙尾已经去到维园上桥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咧，亦都系严重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海丽村。西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海丽村，而家影响埋咧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咧，都系挤塞嘅。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高埗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而观塘道去翻油塘都系塞，咁啊而家影响埋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都系塞嘅，龙尾去到九龙城汇旋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开始塞啊，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启业村嘅。咁跟进一啲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东铁方面，东铁线咧红磡至到九龙塘咧系暂停服务。西铁方面，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就暂停服务。现时有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嘅行走东涌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另外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将会喺夜晚11点结束。现时大学站、黄埔站都系关闭。油麻地站咧已经重开啦，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列车咧系可以停油麻地站。轻铁方面，751P 咧系改为706线替代，761P、751、614、614P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咧维持不变，咁所有轻铁车辆咧系北京翠湖同埋友爱站。而电车方面咧服务已经系回复正常啦，电车服务回复正常。最后讲下九龙区嘅封路啦，七贤道南近住香港理工大学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同埋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贤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啦，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同埋七贤道南，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旺角道同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 红磡道近住德文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封闭，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reddy， 做咩好似有气冇力咁嘅？未食晏啊？ 唔止晏啊，连早餐都未食啊！今晚有个特价自助餐，好难 book 噶，几大食尽佢啦！ 哇，你咁食法啊？一时又饿到晕，一时又系咁食，对身体唔好噶。 咁点啊？ 食餐好都系想开心啫，你要留意下均衡饮食，食七至八成饱，个人健康啦，自然就开心噶啦。 咁我个自助餐点啊？ 想开心，梗系请埋我食啦！ 健康香港在你手。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进入我哋最后呢一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系今天星期一嘅时间啊！好啦，嚟到咧九点差唔多答二个字啦。直播室咧有小白啦， 早晨 ，Bobby， 早晨啊！ 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咁阿 O 咧就为我哋准备紧另外一啲嘅环节啦。今天仲需唔需要呼吁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啊？ 今日嘅听众非常乖啊，即系当我未到九点嘅时间联络佢咧，佢已经即刻拎佢个电话， 哇！ 仲知道系我打俾佢， 有交代啊，真 系好啊！呢件事要赞啊！呢啲真 系好啦，咁但其实呢啲唔系基本嘢，即 系 应承咗，应承咗就系啦，系嘛？好啦，咁啊，其余嘅听众朋友，如果系想咧，即系有一啲特别嘅点唱喺嚟紧嘅日子啦，系做 星期三、星期四都已经有两个良辰吉时可以俾大家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啊、哦，有期啊，我哋 哦，即系20号同埋21号， 系啦， 系啦，咁就有呢个吉日可以咧系俾我哋嘅听众咧去预约嘅。咁除此之外咧，就11月25号打后咧。嘅日子咧，都系欢迎大家咧，可以系打电话嚟18723888啦，18723888咧，就喺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当中咧，预约翻一个日子做你自己嘅点唱啦吓。咩点唱咧，都系无任欢迎嘅。咁啊，大家可以系准备打嚟啦，差唔多噶啦。咁啊，可以。啊 ，Bobby 帮手听下电话先都得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因为我哋就要一齐学下，即系父母方面咧，点样去养儿育女啊？ 系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咧，揾嚟专家就同我哋讲下。首先咧，我哋要即系教导香港嘅小朋友，好多时就话港鞋港鞋嘛， 哦， 咁又识得分啊？ 咁港珠系咩啊？ 港珠咧 係第啲嘢嚟， 就加個澳字就變做港珠哦， 係橋嚟嘅， 橋嚟嘅， 啊好鬼衰啊！ 真 係明知人哋唔係講呢啲， 無啦啦係咁樣度問， 唔係問下啫。我個人好唔 update 啊嘛，好鬼離地啊！知彭爺爺好離地，喺皇宮度生活。 咁嗱，如果真係離地嘅時候咧，就要學下點樣去到分啊？到底乜嘢？嘅規矩話唔識規矩到點樣嘅程度先至叫做港鞋咧？ 哦，即係讓小朋友咧細細個要學識得有一啲嘅習慣啊！ 冇錯啦，咁首先教咗家長點樣分係唔係自己小朋友都係呢個港鞋咧咁樣， 哦、 聽下先。 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噶，咁啊白元浩咧就邀请到一位嘅朋友啊，就系嚟自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Jody 咧上到上嚟嘅。早晨 ，Jody。 早晨啊，小柏。 系点解要揾阿 Jody 上嚟咧？咁啊啱啦，因为咧我发觉香港嘅小朋友啦，好多时我自己喺街上边或者见到自己仔仔嘅同学咧，都好容易咧。容易变成我哋口中所讲嘅港孩， 佢哋有咩表现啊？ 佢哋嘅表现咧，通常就系会横蛮无理啦，突然之间可能会系好唔讲道理嘅，或者佢有啲嘅情况，就算你同佢讲话你唔应该咁啊，佢哋都唔理，甚至乎咧有一啲嘅情况就系佢哋好似大少爷咁样嘅，大少爷到咧就系无论系要开电视啦，或者想攞少少嘢咧。佢哋都唔係叫姐姐啲嘛，叫爸爸媽媽。爸爸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咩？媽媽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咩？但係爸爸媽媽又攞俾佢喎。 係 即係我咧，我就會覺得，如果我弟仔同我講話，爸爸你可唔可以幫我攞？我睇情況。如果佢專心食緊飯，佢想我幫佢攞紙巾，我覺得 OK 嘅。但係如果佢係食緊飯想同我講，爸爸你可唔可以幫我攞個遙控過嚟？我想開電視，我真係鬧佢添啦！ 食飯 你專心，第一食飯你專心啲食飯。第二就係你叫我做一件越同食飯完全冇相干嘅嘢。咁我覺得我唔會接受嘅嗰啲，我會即時話翻俾佢聽，你咁樣做係唔啱，因為你食飯第一要專心，第二就係我紙巾我都幫你攞。咁你冇理由叫我幫你攞啲你消遣嘅嘢嘅。 冇錯， 嗰啲我覺得佢應該要親力親為啦。 咁點解會點啲父母點個工人去做呢？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因為佢哋成日。慣咗，佢哋慣咗，可能就係因為父母同埋工人姐姐，經常都係當佢哋少爺小姐咁服侍。咁啊，佢哋細路仔係白紙嚟嘅，平時俾人服侍慣，咁佢梗係開口就諗住即係叫人服侍佢啦，係咪先？佢白紙嚟噶嘛。個問題係家長點教佢嘅啫。 我成日同啲家長講咧，一條鎖匙唔會響嘅，兩條鎖匙叮叮響。有陣時咧，你睇個小朋友，我哋就係聚焦起佢嗰啲行為啊，好似大少爺咁樣嘛。所以今日我哋講個主題 咁樣。 港鞋啊嘛，即系样样都佢想点就点，但系两条锁匙叮叮响嘅意思就系、是、身边嘅人有冇意无意助就紧小朋友某啲嘅表现出咗嚟咧？即系头先你讲话白纸唔会无啦啦有啲嘢上面噶嘛？ 系啊， 梗系有人专登画啲，唔系专登有意无意画咗啲嘢上去， 唔小心 揩咗啲嘢上去，咁 啊 白纸就沾污咗或者变咗某啲嘢， 即系冇我。即係要講一個公道説話，冇家長想自己訓練到自己小朋友係港鞋 嘅， 唔會嘅，呢個一定唔會嘅，係啦。 但有意無意，冇意無意得嚟咧，但係及後我哋就好多怨言，好慘嘅嚇。咁所以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咧，其實港鞋呢家嘢咧，咁點搞嘅？ 係點搞咧？ 喂，我想問阿小白，你知唔知點解無啦啦港鞋？嗱，我哋嗰個年代冇港鞋呢家嘢嘅喎，即係冇呢嘢。 我細個用嗰啲 terms 都係話呢個人少爺啊、小姐啊咁樣。 白燕仔啊、街童咁樣嘅啫嘛。 係啊， 點解要港鞋咧？嗱，港鞋有特色嘅喎。嗱，講講個。 我知港鞋又唔同呢個 白燕仔。 白燕仔 唔同嘅，有特點嘅，有特點嘅。 講嚟 聽下先。嗱，我首先睇明白點解會港鞋咧？港姐即係香港嘅意思啦。香港特有嘅小朋友係嘛？过往我哋嘅年代即系叫做经济唔系太好，物质比较欠缺。我哋咧好多时都好珍惜啲嘢嘅。爸爸妈妈可能即系要我哋即系要言行举止都要好严厉啊。但系咧，你随住而家香港嗰个生活好富庶，物质系好丰富嘅，嗰啲小朋友喺咁嘅环境底下，即系。根本唔使咩努力啊、付出啊、競爭咧，其實啲嘢係順手拈來嘅，係嘛？嗱，我簡單講玩具啊，嗱，我哋過往都要食條雪條，儲幾條雪條棍，揾個橡筋扎先扎到支槍，但係而家邊人搞呢啲嘢㗎？ 咪係咯，而家買支槍啦， 買㗎嘛， 玩具槍啦，講緊 係咪啊？媽手撳個掣，即係。上網已經送埋去到上門添啦，因為唔需要付出乜嘢努力去就可以得到啲嘢。同埋你發唔發覺港鞋咧有個特點嘅？通常咧背景咧都係啲嬌生慣養啊，萬千寵愛啊，你好少見一家十口十個小朋友會走個港鞋出到嚟嘅，或者可能真係好基層好生活比較冇咁鬆動嘅人咧，會走個港鞋出嚟。十居其九咧，就係個小朋友嘅成長背景都唔差，甚至乎屋企咧一個起兩個子嘅。OK 嗱。港鞋咧有少少好奇怪，但好有趣嘅，叫做三低 六不得，有冇听过？ 三低啊， 六不得。嗱，如果你三低咧，血脂低啊，血糖低啊，咁啊真系 very good 啦。但系唔好意思，唔系啊。港鞋嘅三低就系话佢哋嘅自理能力低、 忍耐力低咁样。 嗰个嘅情绪控制能力低，所以成日发脾气。 系 解难能力低，所以动不动就嗌阿妈，就会有人扑出嚟同佢解噶啦。嗱、 哦， 三低，仲有六不得，呢、這个先死火。六不得系咩咧？唔饿得。唔饱得， 唔饱得都唔 系 嘛？ 嗱、 哎，理解唔到。 我咧，佢唔可以忍肚饿噶、啊，忍得忍唔得，我要食啊，即系食。咩叫做唔饱得咧？你见啲阿妈叫佢食饭咧，我饱啦，得啦，得啦，佢要少食多餐。OK， 我要随时食，六点食饭食两啖，我饱啦，好饱啊，唔够八点，阿妈好肚饿啊，阿妈就煮公仔面，唔饿得，唔饱得，仲有唔热得。亦都唔冻得 嘅， 热得就系嗌救命，哎呀好热啊，开冷气，唔、 嗯、 冻得好冻啊，你想冻死我啊，咁咪下声熄冷气、 嗯。 好啦，仲有两个唔攰得嘅、 嗯， 所以要你抱，你要你帮我，甚至乎试过见过咧，一啲小学生咧系有工人姐姐推定 B B 车喺门口等佢、 啊，哇，都 小学唔系、哦、幼稚园、哦。 幼稚园都已经唔错 ，B B 车啦、 啊，算啦，幼稚我都算数啦。但有你见过小学系有 B B 车？ 我真系冇见过。 我见过噶啦、啊，推住 B B 车一放学咧，个小朋友就好自然地掉个书包就俾个外佣姐姐，然后就跳上个 B B 车，私家居嚟噶，唔攰得噶。仲有一样嘢，唔辛苦得，唔、 啊、 可以辛苦。你跑咩马拉松啊，爬山啊，你唔好搞啲咁辛苦嘅嘢。仲有冷氣涼，有屋住，有床住，張床唔舒服都唔住，係唔可以辛苦嘅，唔辛苦得。嗱、呢啲係一啲好典型講下一啲嘅表現。嗱、當然再落實少少咧，你見啲小朋友咧，佢嗰陣時講啲嘢、做啲嘢咧，唔係好經大腦咧。即係呢個某程度都係啲講下嘅表現嚟嘅，即係唔會點心思熟，同埋一樣好重，即係一間都會講。讲鞋有阵时，我哋聚焦好似啲幼稚园、小学嘅嘢、 嗯， 但系你有冇发觉系慢慢年长化？ 嗯，因为后生即系叫年纪好细嗰批讲鞋，佢大咗， 长大 咗， 系啊。嗱、哦，我再讲呢个问题啦，即系年长化问咧。仲有讲鞋咧，即系除咗玩之外咧，佢对其他冇乜兴趣。 嗯， 即系好似你叫去研究一啲得意嘢啊，睇多两本书，佢、觉得冇兴趣。佢、除咗玩，特别系玩啲咩咧？ 嗯，游戏机系嘛？ 手机啊，游戏机嗰啲咧，你见佢咧真系好聚焦，同你坐三个钟头唔喐都冇问题嘅。 最有耐性就系嗰阵时。 啊，仲有得意嘅嘢，啲阿妈同佢倾偈咧，佢唔会望到阿妈，阿妈拍下佢，摸下佢咧，佢望一秒，然后就翻翻个游戏机度。佢唔对人咧系冇乜应对。 哎、好彩我而家成日同阿弟仔讲，就系叫佢讲嘢，你一定要望住我对人， 要由细训练啊，真系。佢就聚焦自己喜欢嘅嘢，佢唔会理身边嘅嘢。同、埋你问佢一啲问题咧，佢永远讲三个字嘅咋。唔知道。我唔知道。永远都系唔知道，因为佢唔思考，佢亦都唔过滤，啲嘢唔上心，亦都带嚟另一个问题咧，样样都唔关我事， 系 你嘅问题。我肚饿系因为姐姐你唔开饭我食，因为阿嫲你唔喂我。OK， 我冻因为你开咁大冷气，我热因为你唔开冷气俾我，永远都系人哋嘅问题。 真系好讲鞋，你讲到 系啦，呢啲就嗰啲特点嚟嘅。我希望唔喺我啲仔女身上发生啦。 我一路听嘅时候咧，都一路惊他会唔会下一点啊讲到 要 check 下啦，要 check 呢啦， 系啊， 滴晒汗啦。OK， 嗱，同埋咧。即系你有阵时睇到嗰啲小朋友咧，佢只会睇到今日，佢睇唔到将来嘅、 嗯， 因为佢想永远活喺而家咁幸福快乐，有人去服侍佢，佢唔会睇将来，亦都唔想睇将来。嗱、 啊， 呢啲都系好多常见，我啲家长咧提出佢哋嘅小朋友个情况咧，我有阵时类比，好似个港鞋咁样。嗱、 嗯， 头先提过咧，港鞋有阵时我哋净系聚焦啲小朋友， 嗯、 但系唔好意思，而家啲小朋友咧。唔止港鞋啦，会越嚟越大个，我都叫做港鞋。 嗯、 你有冇听过咧？中学生连开火煎蛋煮面都唔识， 哦、 有冇见过？ 咁夸咁卑劣啊！而家 咁夸张系嘛？嗱，有阵时我哋睇小学生唔识绑鞋带，系、嘛？中学生开火煮个面煎只蛋都唔得、 啊， 甚至乎仲夸张啲。嗱，呢个又唔系我作，即系新闻都出过，即系嗰啲嘅毕业生。 中學、大學畢業生去見工，啊、要帶埋阿媽去見工。 呢、啊這個呢、這個 你聽過新聞啦？ 呢、這個我知道呢、 這個。即係某程度呢啲唔係十八歲、二十歲發生嘅嘢嚟嘅，一定係由細至大喺個港鞋式嘅臭氧底下而出嚟嘅產品咯。 哦，咁我哋就知道啦，即係港鞋嗰個嘅特質啊，頭先聽咗好多啦，係咪先？仲有就係、是。港鞋形成啊，即系佢就培育成为一个出色嘅港鞋嘅时候，需要具备嘅条件系啲乜嘢咁样？咁都系我哋要值得注意，即系我哋要剔走呢啲港鞋嘅唔好嘅特质，我哋都要了解咗佢先啦，系咪先？嗱，我哋下个星期就揾阿 Jody 同我哋讲下，到底点样可以培育翻一个小朋友咧？系剔除呢啲港鞋嘅特質，令到佢成為一個咧，我哋心目中哇唔錯嘅小朋友，好嘛？ 一個成熟獨立嘅小朋友。 唔該曬 Jody， 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自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金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处坚壮？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永远留恋。我没有贵重建筑，只是白金似汗。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流流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畅快，我令你跑太慢，当运气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线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一世缘一晚缘。 一首嘅歌曲嚟自冯允谦嘅《寻找白金汉》，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73%。 晨光追踪31。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接通咗呢罗启新嘅电话啦，早晨卡神。 早晨啊彭仔，别来无恙吗 ?OK,OK, 托赖托赖吓。 喂， 最紧要呢就今晚港台电视31呢有啲咩节目可以介绍俾听众先。 嗱，今晚呢就大家可以睇下呢九点半嘅点解工程出咗事啊。 喂， 系啊。 今次咩出事呢？ 咁、啊、呢有一栋喺三藩市市中心嘅豪华大宅喎、 哦。哇， 做得豪华大宅呢梗系啲建筑材料啊等等嘢都上乘嘢。点知就出现咗严重沉降，即系等大厦咧向下坐落去个地下嗰度啊！ 咁大件事， 系啊！咁究竟呢个工程师有冇方法咧，就可以将佢起死回生咧？咁又可以睇下啦。 吓、啊，仲要将佢起死回生啊？ 系、 啊，我仲以为系谂住拆咗佢再起过添、 啊。如果乜如果整翻好嗰个地基啊，又可以晾翻佢上去嘅话咧，咪由佢咯。 系、 哦，系嘛？ 头先、啊、我真系冇留心听书啊，有冇讲话喺边个地方嚟噶？ 三藩市啊，即系你好中意去嗰个美国咧。 咁、哎、又唔系，唔一定嘅。好，咁啊，留意住其中一个电视节目咧，就会。咁得意啦 吓，咁啊仲有咧呢、這个点解工程出咗事咧，就会去到呢个威尼斯啊，因为威尼斯都几弊啊，每年咧即系 个水位上升啊嘛，系啊， 咁啊隔几年咧就会嚟一次 劲嘅洪水啊，即系佢正真系水都啊，正系浸到上去咧平时行路嘅地方咁样。 系，最近都已经系啦。 咁咧就喺呢一个咧，即系欧洲咧整咗一个计划咧，叫摩西啊。即系摩西防洪计划啦，咁、 哦、 用咗成45亿欧元嘅，就每年嘅咁样嘅维修费咧，都系讲紧成1000万欧元嘅。 哇，系咁、啊、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做过啲乜嘢， 系啊， 又或者做漏咗啲乜嘢，依家都仲系浸嘅。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咧，佢本来就起好噶啦，但系因为有啲诶、啊、途中有啲贪污事件咧，所以咧、哦，好似去到2021年咧，先至咧起得好。不过有啲人咧就好质疑佢啊，因为佢有啲活门啊嗰啲嘢咧，而家都已经可以生锈啦。 哦， 咁啊比较好。 可能亦都睇完呢一个嘅电视片集咧，亦都解释到即系近期佢哋发生嗰啲嘅水浸嘅问题，会唔会当中揾到啲玄机啊？吓，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会去喺呢个咧毕尔包呢个城市咧，里边咧有一条桥嘅，嗰条咧叫步行桥啊。哇，行喺上边咧，原来话好惊 嘅。 咁我就。覺得佢係唔係即係結構上問題啦？只不過係咧，佢嗰條橋咧個外觀咧、 啊， 已經好似吹歪咗咁啊！ 哦，有啲比薩斜塔咁嘅感覺。 佢直情係咧上邊咧嗰啲咁樣嘅鐵咧金屬咧，佢45度向外斜啊，即係有一種咧好似俾強風吹歪嘅感覺啊！ 究竟係人哋 咧視覺上都已經覺得好震驚啊！ 咁係咪個設計師特登整到咁樣㗎？ 我諗佢係特登嘅。 係咯，好咁先突出啊嘛，會唔會係咧？ 可能系啊，咁、啊、所以咧咁特别嘅嘢大家就可以睇下啦。 哇，一晚嘅节目带我哋去睇咁多同建筑相关嘅一啲特色嘢。 系啊，同埋都系出事啊嘛。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晚上嘅11点咧，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啦。咁今次咧个题目叫做点子讲女人啊。 咁、哦、即系讲埋男人啦。 吓、啊，男人可以做嘅嘢，女人可以做啦，投票啊、读书啊等等嘅嘢啦，咁样。 啊、 但系咧。强调咗咁耐男女平等啦，咁但系点解而家咧仲系不断咁要讲话咩女性主义啊、 平 权 啊 等等嘅嘢咧咁样？ 咁又系嗬、 啊？系啊，咁啊仲会咧喺呢一个节目尾段嗰度讲下咧，香港嘅抗争运动里边咧、有冇性别差异嘅咧？即系而家我哋都见到啊，即系嗰啲示威者咧、就算女仔咧都好勇噶嘛。 哦，有男有女、哦，我又唔觉得佢有分别、哦。 系，所以个分别就系可能即系俾人捉到或者俾人打嘅时候咧、我哋咁搞错啊，打女仔咁样嗰只咯。 哦，定系如果要去捉嘅时候咧，就应该男性嘅即系警务人员或者嗰啲啊去追捕嘅人咧，就要注意一下啦。如果对方系女性嘅、身躯嘅时候，系嘛？因为好可能又会惹嚟有另外一啲嘅事情噶嘛。 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可以咧睇呢一个港台电视31同埋听住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多谢晒你啊，真系不忘本啊，你嘅人啊。 梗系。 好啦，咁啊，听日再同你倾过啦。多谢晒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速龙小队同防暴警察在尖沙咀市政局百周年纪念花园设防线，并进行拘捕行动，至少拘捕9名示威者，其中一人双手被反绑，瞓在地下，面部向地，头部受伤流血。一批原本逗留在理工大学的示威者朝早近8点半突然跑向红隧出入口方向，并到康庄道和红隧的入口之间的铁栏位置试图爬铁栏离开，外围有人协助，部分人爬出铁栏，期间警方向铁栏和红隧口位置发射多轮的催泪弹，之后他们立即四散。理大学生会表示，警方昨晚7点半起展开大包围行动，理大校园所有出入口已经被封锁，几千人完全被困，对此深表遗憾。学生会会长廖建军表示，以他的所知，校园内有不少伤者，有3人眼部受伤，大约40人被水炮车的水柱击中之后产生低温症，但校内大部分的急救人员和救护人员已经被警方拘捕和带走。 口，所以并冇足够资源同急救人员治理伤者。学生会尝试同校方沟通，但至今仍然未有回应。廖建军表示，理大正系面对创校八十几年嚟最大危机，形容系人道灾难，呼吁全港尽力保护学生。警方澄清并冇攻入理工大学。对于有传言话警方攻入香港理工大学，警方澄清绝无此事。警方话校园内多处起火，亦都有大量嘅爆炸品、易燃物品同危险品，极为危险，呼吁喺理工大学校园内嘅所有人立即离开。警方表示，自凌晨起，大批暴徒喺畅运道聚集，向警方投掷多枚汽油弹，并不断纵火，现场曾经传出多响爆炸声。警方一直派员驱散，并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同使用催泪烟。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继续在畅运道进行拘捕和驱散行动，同时理工大学内聚集的暴徒在校园内大肆纵火破坏。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三日内第二度亲自监督空军军演，训练包括空中射击和升降行动。金正恩表示，有必要透过模拟实战的军演，改善军队的应战准备。朝中社在周末表示，金正恩视察空军战机的对战演练。劳动新闻上载一张金正恩和空军机师的合照。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日前同南韩防长郑景斗会谈之后，宣布推迟原定今个月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网站贴文，要求金正恩将核协议谈判事宜尽快处理好，并表示将会同对方见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午夜大约1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8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5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2.6，升2.8；友邦保险78.25，升1.25；中国平安91.15，升1毫；美团点评96.7，跌1.5；长和71.5，升5.5；建设银行6.23，升2仙；金山软件19.54，升5.8；领展房产基金79.9，升1.5；汇丰控股57.85，升1.5；中国海洋石油11.86，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2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25美元，卖出1,46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铁路消息啊！而家东铁线嘅红磡至到九龙塘站暂停服务，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咧就暂停服务噶。咁较早前咧有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啦，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啦。咁但系而家咧一个免费接驳巴士咧就已经系暂停服务啊！呢一条嘅免费接驳巴士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咁另外咧，港铁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暂定会喺今晚11点至结束。咁而家大学站、黄埔站仍然关闭噶，大学站、黄埔站仍然关闭。轻铁嘅751P 线由706线替代，咁761P、751、614同埋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其他嘅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噶，所有轻铁路线啊， 的车辆都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讲回九龙的封路，漆咸道南近理工大学的来回方向，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康庄道北行封了，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封闭，漆咸道南和畅运道、柯士甸道交界，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和漆咸道南，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去芜湖街，弥敦道介乎旺角道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红磡道近住德文街，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另外巴士都多条巴士线仍然是暂停服务和改道行驶，留意运输署的网页。现在有条免费的渡轮服务来回乌溪沙公众码头至到大埔海滨公园码头，免费的旅游巴士服务就会来回大埔海滨公园的大景街回旋处至到大埔墟港铁站近住新达广场的上车位置。这一条的渡轮服务时间就会由早上的七点即过了至到今晚的八点钟。另外讲回隧道的车龙先，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车龙很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仍然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而东区走廊去东隧方向东行的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翻北角方向排到去马会。另外青沙公路去连翔道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尖山隧道的九龙出口。而路面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慢车排到骏景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挤塞，龙尾排到去启业村。所以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启业村一段都是挤塞，排回去泽安村。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都是挤塞，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都挤塞，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我的享乐时代，笑到咁，莫非今日要分享嘅系你小白？ 梗系啦，呢啲 你黐咁埋阿芭比嗰度做乜啫？你过嚟我呢边啦，男女授受不亲。 得啦，过咗嚟啦， 咪咯， 呢支咪大声啲添，仲要 系啊，呢支咪 要黐嘅，黐啲。有钱 系咯， 唔系啊，芭比都好有噶。 唔系啊，唔系啊，我一定唔够朋友，我都想试过啲啊，所以。 咁我又唔知佢外家有定佢老公有咧， 唔知边边有噶嘛？ 佢自己有嘅， 佢自己嗰啲公仔啊，都已经咩啦？炒价嚟嘅，全部都。 之后又走去，然之后搭飞机去海关过关嘅时候，然之后数嗰啲名牌袋嘛，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仲有你收埋嗰、那个，你攞埋出嚟， 系啦， 都知喎、啊，都知道喎、啊這個這個，你有一个款嘅仲，你好攞出嚟啦嘛？ 有个客 我个阿姑姐， 我都记得噶， 个客 hold 住嗰、那个 啊嗱。电视台有嘟姐，二台有个 B 姐， 哇，对对碰 嘅，我改嘅，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咁而家小白 呢十端可以录过晒叫 B 姐，啲听众听到嘅时候，咦，边位 B 姐咧？唔 系，以为超 B， 唔会嘅，唔会嘅。 好好啦，今日咧享乐时代教大家咧就去下九流米之前我咪去咗嘅。做乜嘢啊？ 唔知佢去咗、啊， 我哋冇人知道。 福冈嘅九流米咧、 啊，上一次就讲咗呢个铁道行啊， 系啦、啊，上次又讲个铁道行嘅、嗯嗯，啊系啦、 啊，九系五六七八九啊， 唔系九啊，好耐嗰个九啊， 哦，九不九个九， 九不九个九，流系留低个流咁样，米系饭嗰个米，系、 哦、 啦、嗯，九流米呢个地方，咁啊喺九州北部嘅，咁佢咧入边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几得意，佢唔系 official。但 系 咧，唔系官方嘅，但系佢入边嘅玩具模型咧，系、啊、非常之多，而且仲出埋名添。好啦， 佢系生产玩具， 佢唔系生产模型，佢系因为有一个 fans 咧，佢系机械人模型嘅 fans 嚟嘅。 哦，即系佢系嗰啲达人啊， 冇错，佢系达人嚟嘅。咁于是乎咧，佢就收埋咗好多，真系唔知几多件嘅、 多唔多得过古天乐。 古天樂嗰啲咧，肯定貴，肯定貴過佢。但係如果講到特別嘅話咧，古天樂有陣時都可能要問佢攞翻，因為佢 friend 嚟嘅， 佢好多咧係自己 惺惺相惜 手做嘅模型嘅。啊，呢個特別啦，呢個真係特別啦。如果你話喺街上面買到一盒盒砌翻嚟嘅，咁佢就自己慢慢整翻靚佢啊，噴藍咁樣啦， 整啊，自己製作出嚟。 咁但係有啲咧，佢 咁即係侵權嘅喎。 佢係一種創作啦，佢一種創作啦。好啦，咁佢呢一個咧有好多特別嘅地方係啲咩咧？嗱，九流米本身係一個未必咁多香港人認識嘅地方啦，但係咧原來喺個九流米嘅火車站就大概行十分鐘到咧，咁啊有間真係吧嚟嘅，飲我哋 飲嘢 嘅，係啦，咁嗰間鋪頭咧其實就唔係好大嘅啫，咁望起上嚟就要我諗大概都係五百零尺咁樣。 咁嗰間酒吧咧，佢坐落嘅位置係咪市中心先？即係九流米， 佢算係九流米嘅市中心嚟嘅，係啦。咁佢咧亦都附近有啲有幾間酒店啦，不過啲酒店其實都唔係話好勁嗰啲酒店嚟嘅，係啦。咁但係佢就方便啲遊客咧可以去嗰度飲下嘢咁樣。點解咁中意去嗰度飲咧？ 小鎮咁樣描述到， 係啊，少少小鎮 feel 嘅其實 西部嗰啲小鎮 係日式小鎮， 不過牛仔好啦。咁佢呢一個咧就叫做機械人吧咧，咁佢入邊除咗有好多唔同嘅 佢真係寫住機械人， 其實叫個 Side Six 啊呢間鋪頭， 哦，係啦，咪咧嗱，如果咪你係搞錯啦。 咁佢點解叫 side six 咧？ 揾極都揾唔到吧？ 係咯，機械人吧冇呢幾個字喎，小白。 要諗一諗可唔可以講嘛？有陣時啲嘢係咪 有咩佢咁獨特？ 你去到九流米 咯，係咯， 係啦，好啦， 都驚。 好啦，去到九流米嘅時候咧，入去咧，咁佢全部都係坐吧台嘅，就唔會再有其他台噶啦，因為佢真係一個幾狹窄嘅空間。 酒吧嚟， 酒吧嚟嘅。咁佢咧喺入邊咧，佢就有個電視機長期開住咧，嗰啲機械人嘅動畫，佢講緊仲係。80年代、90年代嘅版本嘅、 哦、懷舊版， 懷舊嘅，即係仲係4:3年代嗰啲嘅動畫嚟嘅。咁、一路播住，一路係咁 loop 啦咁樣，跟住就係咁，有啲人就坐喺度一路睇住啊咁樣。好啦，咁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咧，除咗見到佢非常非常之多模型啦，有啲係手板，有啲自己砌之外咧， 好驚突然間見到一張相。阿小白咧喺度捞紧啲相片嘅时候，其中见到有一个 bartender， 个 bartender 咧就系个老板啦。 但系点解佢着住好似嗰啲咩 咁样咯？ 咩战士嗰啲 冇错啦， 战队嗰啲衫嘅制服嘅， 一入去嘅时候佢就已经着住机动战士。一系列嘅 制服、 軍裝服飾，咁係卡通片入面嘅軍裝服飾嚟嘅， 好搞笑。但佢樣都唔細嘅，睇得出 佢樣唔細噶啦。 其實如果俾著我就笠埋個頭咧，即係 做戲做全套係咪啊？又睇唔出有呢個年紀， 又唔係有蒙面法，唔使驚啊！ 唔係啊，反正你諗下佢入面個卡通片個角色都有叫馬莎，都係蒙面㗎啦。 係啊， 咁你不如 扮得似啲咯， 戴埋嗰個模型面具啦。好啦，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咁就播住動畫啦。咁你見到嗰個老闆又喺度啦。咁佢咧一打開個 menu 其實坐低咧，佢入面個 menu 全部咧都係同卡通片有關嘅名嚟嘅、 嗯。有冇啲卡通片咧係耐到阿小白你都唔知㗎？即系你嘅年纪可能系未睇过， 其实有好多我未睇噶， 我谂都系、哦、 有啲我未睇嘅，即系你话第一代高达嗰啲我未睇噶。 你讲嗰个酒吧老板咧，就系呢一个达人啊嘛，咁佢嘅样又唔细啦， 个样唔细， 我谂即系做得大叔有突啦， 有啊， 咁所以佢 俾张更加惊吓， 所以佢攞得出嚟做呢一个 menu 入边嘅卡通片咧，应该都系。好远古喎、 啊，远古啊！ 哇，吓死人咩？小白整咗一张，呢张可唔可以登上去呢个 Facebook 啊？ 可以， 系啦。 不过你 post 呢张啊，但你可唔可以先 send 个 message 问下老板准唔准登啊？使唔使喺个样度打？ 我而家咪问你先咯，系嘛？哦，你话问呢个老板啊？ 酒吧老板， 人哋 有超像 超像得唔得啫？ 我即刻帮你问佢啊！ 如果唔得咧，你揾个哈哈笑遮住个样。 好啊， 或者你揾我个样遮住佢。 咦？不如就揾你个样。我想睇嗰张相， 我帮你整啊。 不过有好多唔同特色，俾啲动漫迷叫做过下瘾啦。 系啦，动漫迷真系过到瘾嘅，因为咧我自己睇到佢 menu 嘅时候咧，佢全部咧都系用翻动画入边嘅人啦、角色啦、武器啦，甚至乎佢哋嘅术语咧，去到做饮品嘅名称。 举、哦、例， 例如红瑞星咁样，咁、哦、红瑞星大家都知道，其实即系马莎个座驾啦，系咪？咁、 可唔可以唔讲红瑞啊？疯鬼咗。 好啦好啦， 咁啊讲一啲冇咁敏感嘅， 例如啦 ，RX 七十八 ，RX 七十八啦 ，RX 七十八， 二 Z 高达啊咁样， 系咩饮品？ 又或者系加美油啊咁样。好啦，咁我自己就嗌咗一个咧，叫做哈佬嘅饮品。咁呢个哈佬系咩咧？ 哈佬系咩啊？ 其实本身因为有个机械人，有个圆形嘅机械人，佢就不断喺个动画入边就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咁样嘅。 系咪原色？系咪绿色圆氹 啄啊？就系、是、呢个波波呢、這个 会飞起噶？ 系啦， 圆 而你都有啲概念喎，关于高达睇嚟 系啊，会飞起，然之后。飞嚟飞去，但我做乜我唔记得。 系冇噶，嗰、那个棒友嚟噶， 系啊， 棒友嚟噶，系啊， 笑下 吉祥物嚟嘅， 棒友啦，类似吉祥物嗰啲咁嘅。咁我就见到 哈佬啊， 嗰嚿嘢叫哈佬啊， 真系唔知。 系啊，嗰个波波叫哈佬。好啦，咁我就见住个哈佬都有，咁于是乎就嗌咗个哈佬嘅饮品啦。咁佢咧就真系攞个圆形嘅杯，咁啊佢个杯上面就有少少嘅 pattern， 即系两点红色嘅。 系咯，有两只眼咁。 系啦，咁啊仲用两支嘅饮管，我就觉得唔好环保啦。佢用两支嘅饮管啊，做咗好似个翼啊，同埋天使嗰个嘅感觉嘅，咁啊就。做咗一杯日薄荷酒咁样嘅、 哦，即系其实就系连个上台嗰杯饮品咧个外形都要扮到好似嗰个卡通人物咁， 系啦。 咁如果你话系其他嘅饮品咧，例如有啲诶呢个又系红瑞星添， 你系自己去噶嘛？呢一次系咪啊？ 我喺嗰度约咗几个朋友， 唔怪有几杯， 系咯， 梗系啦。 我仲想话，咦呢杯粉红色嘅只系女仔饮嘅， 好眼嚟，行嘢好眼嚟。 呢杯咧就士多啤梨嘅酒类饮品， 你边位？女朋友飲 男仔，你全話叔阿哥仔一齊去， 冇見到相喎、 啊，你哋唔想驚啊？系啦，好啦，咁啊见到 有埋解释啊你啊， 冇得解释啊呢啲，好啦，咁啊跟住 漏嘴啊又， 见到咧佢哋 加变啊加变， 见到佢啲，讲埋先啦，系见到啲饮品咧，佢最特别系咩咧？就佢嗰个冰啊，佢嗰个做嗰个冰出嚟咧，系用机械人样，即系我哋平时啲冰系四四方方嘅，佢个冰其实系机械人嚟，嗰个倒模嚟嘅， 系 系啊， 成粒冰系 成粒冰系一个机械人完整嘅机械人 可以说得到嘅，系 啦 系啊，好 咁另外佢嘅支搞搞棍。嗰啲搞搞棍咧，就係佢哋嗰啲機動戰士，唔係死光槍嘅雷射劍啊， 係啊，即係 Star War 嗰啲咯， 係啦 ，Star War 嗰只雷射劍。武士劍嗰啲嘟一聲嗰只咧，咁就係佢哋嗰只劍嚟嘅。咁、如果大家去九樓咪揾呢間 Side X 嘅酒吧去嗰度睇一睇嘅時候咧，都可以 Side X 咩 咩 Side S I D E 哦呢、這個 Side X 係啦。咁啊入邊咧仲有啲衫咧係可以俾大家就著咗佢，然後咧就可以 cosplay 影相，所以我就會有張相就喺同老闆影咯。 真係喎、哦，見到阿小白同老闆咧就係著咗。cosplay 咗之後， 係啊，個廁所都好多畫 嘅。你嗰係乜嘢？ 聯邦軍，聯邦軍。 我呢個係聯邦軍啊，真係喎、 啊。 你頭先睇到啊？係啊。 冇啊，邊有睇到你成程都冇將個電話向過我一次？ 係咩？我哋自身喺度睇。 你揸緊車安全啊？ 咁點解阿 O 又睇到？ 得幾隊軍隊嘅，其實喺高大嘅世界， 估計借啲衫著使唔使錢啊？ 唔使喎，我都係就咁著嘅啫。 你又笠，唉。 就撐爆咯。 我著咗之後，我仲問個老闆，我可唔可以入去佢個吧嗰個位同佢影相添？咁佢話 OK， 咁我行入去咯。 啲 size 人哋真係冇預你咁大， 你都見到佢。都有少少咩啦，恩恩地咁样， 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肥肥地喎，老板，阿老板叫乜嘢名啊？ 老板咦冇问 ，friend 晒搭揽头揽镜，系啊，叫咩名？冇打个招呼，冇打个招呼， 好啦， 因为我都系叫佢老板噶，系啊， 好啦，嗱咁即系话咧，嗰啲动漫迷咧系可以去啊，就啦，见到有张第二张相， 都话系叔叔嚟噶啦，同我一齐去嗰啲。 唔好再揭，唔好再碌啦！等我唔想睇到啲我唔想睇到啲我又唔讲得嘅嘢啊！ 你哋慢慢睇啦，慢慢陈述啦。 好啦，听下歌啦，好嘛？ 何度失ったって。繰り返してみせるよ雨上がり虹がかかった空みたいな君の笑みを例えばその代償に誰かの表情を曇らせてしまったっていい悪者は僕だけでいい本当はいつでも誰 呢度嘅组合啊，佢哋系嚟自日本嘅胡子男乐团啊，一首歌曲叫 Yesterday。 昨天，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晨光 Morning Call 呢位朋友佢系 Angel， 早晨 Angel， 早晨 Angel 你好，欢迎你， 早晨 你好 你好啊，系有啊小白啦、O 啦、Barbie 啦，有我彭仔香雪，咁你想点唱嘅对象系边位啊？ 我啲同学仔咯， 点解嘅？突然间想起佢哋， 系唔系？因为我哋今个月咧有两个同学仔就生日，咁我哋就约出嚟食饭。但系因为而家嘅天时地利咧，我哋两次都 cancel 咗，约唔到。 我想话咧，我本来上个礼拜六咧都系约咗小学同学咧去烧烤啊，但系都系因为呢个嘅社会嘅情况，所以取消咗啊。 我谂咧，我哋约好可能要食早餐或者晏昼。 要再谂办法先。 系啊，所以我就谂住喺空气中祝我两位同学仔生日快乐咯。 系咩同学啊？中学啊，小学、大学啊？幼稚园 ELB 课程的同学 哦，即是出来社会之后再读的是不 是？是啊是 啊， 啊我们是包饼制作 啊。咁有没有说大家最叻整啲乜嘢？ 是曲奇饼。 个个都好喜欢整曲奇饼蛋糕咁样咯，但面包呢因为真係好普遍就出面都买到，咁就少做咯。 咦，咁你哋可以自己整一个生日蛋糕喎、 啊。系啊，可以噶，其实 系啊，哇，几好喎、啊， 几好、 啊，一个专有嘅专属嘅生日蛋糕， 系 冇错。 咁、有冇继续再 upgrade 自己喺嗰啲烘焙技巧嗰度咧？诶、哎，即系开间小店卖下曲奇饼，卖下自家制嘅面包先。 系、我有个同学仔，佢系喺长洲住嘅， 系 咁佢屋企人咧就有间餐厅仔，佢、都曾经试过做啲面包出嚟卖咯。 哇，咁啊好啊， 学以致用啊， 系啊系啊， 开心啊吓，诶、又可以入去长洲度探下朋友仔啊， 系，所以我哋都跟住就谂住。 如果唔食早餐唔食晏昼，就应该入长洲噶啦，应该冇问题啦。 系啦，船好似未有咩， 系啦， 真系突出啊，真系。 系 我都惊自己乌鸦口啊， 唔好咁老定咯。 唔好咁。好啦，咁不如直情点名啦，祝贺啦，边两位同学仔啊？ 11月11嘅翠翠，11月22嘅 N， 系阿 N 同埋翠翠。 系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就足够噶啦。 系啊，咁咦 ，Angel， 你嘅呢班嘅同学仔会唔会以女性为主啊？ 我哋成班有18个到啦，有3个系男性，其他下晚都系女性。 有3个系男同学， 系 啦，即系呢啲手艺嘅嘢都真系吓，女仔会心思细。 但年龄群好得意噶，我20至60噶。 会好闷喎。其实咁先好玩喎、 啊， 系啊， 即系大家有唔同嘅经验同埋，即系啲习惯或者性格咧，捞捞埋埋咁先至即系多元化啊嘛， 系啊， 系啦、啊，所以就走埋一齐都几啱倾咯。 咁啊，今朝早你又拣咗一首歌曲啦，可以介绍俾嗰啲你20岁开口嗰啲同学仔啊， 系啊，系边首歌啊？咁样。 张德兰嘅《得失都一笑》， 我都未听过， 咦，我以为你晓喎， 唔系啊，我晓好多张德兰噶，不过呢只未听过，我都想一齐听， 可能阵间就识噶啦。 好啦，多谢 Angel， 祝福你两位同学生日快乐， 好，祝大家生活快乐， 好， 拜 拜。 成败永远笑眯眯，挫折与患难欢笑对。伤心使你惹负累，成就不缩迷离，无法预期空怨对，情变幻，疾似风雨泪。我太认真，得失变迁，像儿戏，福儿和那何知？逝去莫追，应知进取，望前去，笑面仍莫退避，信亦定有期。挫折那可避，莫信幻想，偏执未竟自陶醉，起跌定有期。莫妄想高飞，跌落泥空欢喜，你想冲天飞，应配合际遇，部署进与退，莫犹豫心思思，奋起比心机，配合时机。成败永远笑眯眯，挫折与患难笑，伤心使你惹负累，成就扑朔迷离，无法预期空怨对，情变幻，疾似风雨泪。我太认真，得失变迁像儿戏。和那何知？逝去莫追，应知进取，望前去，笑面仍莫退避。信亦定有期，挫折那可避？莫信幻想，偏执未竟自陶醉，起跌定有期。莫妄想高飞，跌落泥空欢喜，你想冲天飞，应配合际遇。部署进与退，莫犹豫心思思，奋起比心机，配合自己。 呢只系有听过嘅， 啊， 其实我系有听过噶，哦，不过自己唔记得个歌名啫，原来叫咩？得失到一笑。好，我哋节目时间够晒， 听日见，拜拜。